系啦，咁等 Oscar 同大家讲緊啊，今个礼拜有啲乜嘢嘅戏上咗画嘅戏先，咁啊，其实大部分都 Oscar 睇啦，咁啊可以即系帮我哋讲下嘅。 系 会唔会有个未来杀机啊？嗰个系咪今个礼拜？ 都系今日寻日上画嘅5月3日。 哦，咁讲下呢套先啦，起码呢套科幻系嘅，好唔好睇另一件事啦。咁但系呢套 Oscar 系咪觉得反而系还可以？因为我哋咁多个睇过咧，都觉得闷啲。 系。 系啦，等 Oscar 讲下先。 系我可能我因为我自己比较少睇一啲科幻嘅作品，咁我一睇呢套戏嘅时候，我就因为我未入场之前咧就睇咗套戏几场先嘅，咁我见到咦，唔够两个钟，甚至系100分钟都唔够，咁即系即系俾我感觉系即系一套咁短嘅戏，咁即系可以搞到啲咩咧？咁佢套戏一做嘅时候咧，其实几个即系佢用咗好长嘅时间去。即係鋪嗰啲世界觀啊，或者即入邊科幻嘅世界、未來嘅世界究竟係點樣？咁例如可能會用一啲即係我哋即係可能即係我哋人類向往嘅一啲未來嘅時代，就係、是、佢會好似話植入咗一啲晶片啊，定總之有啲科技喺你個眼球嗰度啦。咁你透過你嘅眼球就可以可能行街嘅时候 就，即系佢玩咗好多主观镜头跳楼啊嗰啲嘢啦。 系啦，即系个字典上边咧，即系嘅延伸出嚟嘅科技，例如可以俾钱，可以睇到唔同人嘅资料，可以即系甚至去记录翻你即系一直以嚟嘅一啲记忆，可以随时去翻睇嘅。咁我呢、這个即系呢一个， 即系一个 build in 嘅卡个车 cam 啊，就系 build in 咗个人，个人有车 cam 一样啦吓。 系。即係我自己覺得呢樣嘢其實係即係好令人向往，係基本上係即係點講係提升效率嘅極致，因為你用個腦諗一諗，配合你對眼已經可以做咗好多不同嘅嘢，係即係你可以節省到好多即係好多時間，可以做到好多嘢。咁我覺得佢呢套未來殺機對於帶出呢、這、一個即係世界觀或者建構呢個科幻嘅世界咧，係非常之吸引嘅。咁而即係可能你哋睇完即係咁多位會覺得有啲悶，但係我自己一直睇套戲，即係可能90分鐘咧，90幾分鐘我都唔覺得悶，因為個重點就係會有好多即係有啲懸念去帶領住，即係我哋睇呢套戲，即係我想喺睇呢套戲睇到最後，我就可以解決到呢一啲懸念，可以。即係成個故事可以理解到個故事，咁例如有咩懸 念咧？懸念喺邊度咧？到底 其中一個懸念就係佢嗰度講啊 ，Amanda 佢會即係佢嘅職業就係幫人哋去修改一啲記錄啊嘛，即係仲有一個駭客噶嘛。咁點解？即係第一個疑問就係點解佢幫完嗰啲可能有錢佬，幫完其他人去做嘢之後，佢會殺咗？系啦，之后嗰人会死嘅咧，佢系啦，咁呢个系一个几特别嘅状况。咁直到佢遇到故事嘅男主角基夫奥文啦，即系 Owen 去， 即个侦探啦，即 系啦，系啦个侦探。咁其实个侦探都系讲佢做卧底噶嘛，讲佢话要扮一个嗰啲股票定投资嗰啲经纪，咁咧就希望可以接触到 Amanda。咁点解？即系Amanda 又唔会杀咗嗰个警员咧？咁究竟即系个 Amanda 同个警员或者同其他成？ 哦，你讲埋都唔紧要噶，我哋穿桥节目嘅，你讲埋啊。 系，即系 你个听众就想听 系。系，即系成个阴谋啊，究竟有咩关系咧？但系我自己觉得最可惜嘅地方就系去到最后咧，其实佢、即系我唔系好明佢个故事究竟系。即係想講背後有啲咩陰謀或者點樣？ 有咩咧？ 係咯，我就係想聽大家講下。 係咯，冇就係冇咯，咪就係覺得佢都唔知道做乜嘅，故弄玄虛咁，就係咁啊。咁係，係咯，即係嗱，其實一路都係玩垂直兇手啫。咁啊，咁其實未來殺機就大個頭就係小紅帽啫 ，Amanda 啦。咁大家又會以為係。同佢試點啦，即係起碼都 Lucy 啩呢套咁樣，咁點知又唔係嘅，咁喺個即係喺個老嘢個試點度發生嘅成件事，咁啊 又令大家覺得喂咁就悶咗啦，係即係我想睇女啊，係嘛？咁好啦，算啦，嗰、那個人試點係咪好精彩 ？I Y shut 咁，即係成日見到啲女剝衫咧咁。咁佢呢個其中一個標榜嘅 selling point 就係話裏邊哇又脱又剩又話阿 Amanda 會有乜嘢嚇唔知露點定乜嘢嘅演出。咁但係你睇曬成套嘢係冇嘅喎。咁到底係咪嗰個出嚟嗰個版本係同套戲一樣都俾人哋踢咗刪改咗咧？係咪好似呢個？即係嗰啲內地某啲唐朝嘅劇咧，係要封空咧，即係揾資資嚇，咁我就唔清楚啦。咁但係喺佢 sell 出嚟嘅嗰個嗰啲嘢啊，即係佢氹你入場嘅嘢嚟講咧，其實就幾俾唔到大家咯。喺呢套戲就反而係，即係如果你套戲係冇嘢睇啊，你就唔好同我講套嘢有嘢，即係以收嘢睇啫，剝衫佢就唔好話有啦。咁你嚇。 同埋甚至其實個男主角佢嘅戲氛係多過 Amanda 好多，即係呢樣嘢係有啲奇怪，我自己覺得。 唔係啊，就係、是、咯，咪就係呢套戲你以為呢度係乜乜殺機咁之前乜乜殺機全部都係由個女嘅視點㗎啦，係咪？唔止殺機都由阿查理斯花朗啦，係咪？咁你呢、這個Lucy 咁你都係由即係黑寡婦嗰個眼，即係你由佢帶個故事同埋由佢個經歷度講㗎嘛。咁呢度你呢套嘢雖然佢乜乜殺機係香港嗰個名嚟嘅啫，其實真係呃鬼你入場。咁佢又用咗佢做個 poster 個頭。咁你大家就會想睇佢而入場，結果就原來由個阿伯嘅嚇，即係仲有一個阿伯咁樣去查案咁樣，即係成件事就會令到觀眾有個落差咯。即係其實呢個就叫做期望落差啫嘛。如果你一開始你話明嗰啲係咁嘅，咁我冇問題嘅。但你俾我有啲即係錯誤嘅期待嘅時候，咁咪。唔得啦，咁同埋你話玩呢種咁嘅眼可以睇到嘢可以錄低，即係呢種嘅人肉車 cam 呢個嘢咧，其實黑記都玩咗好多季，其實根本就對如果睇開呢啲 topic 嘅觀眾嚟講咧，呢、這個已經係一個好 out 嘅一個嘅題材啊。 嗯， 係即係好似輕星戰嗰個年代咧，套套都上太空都係招招招招招嘅，即係招到你咧，成日覺得真係哇中招。仲嚟咁你當然啦，你 Star Wars 做佢又唔覺得係問題，因為佢係胎錯嗰個嘛，咁你咪再做第二集咯。OK， 但係你其他再跟風嗰啲，你必然係覺得喂，你冇啲新嘢就唔好再招招招啦，係咪先？即係你一定要自己再諗到啲嘢先得㗎。咁你冇咁啊，唔好再搞啊，係咪？即係好似 Matrix 咁，你自從玩完 Matrix 之後，都好多人學。咁如果你要整一套學 Matrix 又要好睇，咁你都要自己加啲嘢㗎。你冇理由照做咁啊算或者。或者再做得渣啲，即係好似我哋一陣會講另一套咧，其實係新戲嚟噶，不過就唔係香港上噶。James Franco 又阿 Mia， 即係阿真係機 Mia， 哇！嗰啲好勁喎，你睇到個排圖，但係出咗嚟咧，成套嘢抄 Mad Max， 但又抄得渣喎。 冇錯。 嗱咁就唔得啦，即係你就算超越唔到啊，你都唔該加翻啲嘢咯。咁其實我哋上次講過嗰套 Equilibrium 啊，即係Christian Bale 未做蝙蝠俠之前嗰套咧，即係話玩根夫啊，令到根夫全世界都識根夫呢樣嘢嗰套咧，其實佢你可以話佢都係由一套 Matrix 嘅嘢度演變出嚟㗎。係 啊，係啊。 佢都係著到樽領咁神父裝㗎打，咁但係人哋就係加咗啲嘢落去啊嘛，咁你加咗落去，佢就喺度新嘅經典啦，係咪？即係最少佢唔係一套純粹抄 Matrix 嘅一套作品啦。咁嗱，呢一套未來殺機，我就係覺得佢其實個 topic 就已經唔係新啦嚇。咁玩呢個第一試點啊，我不如睇嗰套爆機特工啦，係嘛？咁要睇女咁，其實 Amanda 都喺第二啲戲都第二啲影像作品都剝過衫啦，其實都何需要喺呢度睇啊？即係如果你想睇舒淇剝衫好易嘅啫嘛，你唔會需要期待睇聶隱娘舒淇會剝衫嘅，冇可能嘅。咁但係你要睇舒淇剝衫，咪用乜嘢啫？隨便一套 DVD 以前嗰啲乜鬼嘢話，聊齋啊，定乜鬼嘢話？即係總之嗰啲香港三級片同啊，係定乜鬼？總之同阿李麗珍攬埋一嚿咁啊，咁係嘛？咁如果你唔介意俾多少少係嘛？以前 Penthouse 出過一本舒淇嘅，即係成本係舒淇嘅寫真係。四點盡路啊！我同大家講嚇、四點啊 ，OK， 即係套戲入面都影唔到嘅位置都影埋俾你睇嘅嚇。咁好可惜，我冇 keep 翻個 copy 啊嚇。咁當時係網上都揾到嘅，而家冇曬啦。阿文俊話買曬翻嚟，即係要即係要唔俾呢本書再流通啊嘛。其實唔會擺先至識到嘅，即係依然仲有人收藏，不過而家坊間係買唔到㗎啦， 我同你讲，最冇人买，即系其实呢本书系冇乜人买噶，当时系可以信我咧，嗰啲二手铺咧好平买到嘅， 系 一百蚊到啦，一百蚊到啦，一百蚊买到，系冇嘅，而家梗系冇啦，而家梗系冇啦。咁即系话，喂，我要睇呢啲嘢，我睇阿曼达剥衫，其实都唔使睇呢套。咁其实呢套睇乜鬼嘢啊，大佬？我唔知，即系所以点解我哋又觉得比较闷咧？其实系因为咁咯。即系其实佢又系咪真系有啲咩解到出嚟咧？最尾又有冇啊？咁 Oscar 觉得有冇？佢解唔解到一路你嗰个悬念啊？嗱，如果佢一路 解唔到，解唔到， 嗱，咁就唔系好啦。你就吊住个悬念去到最后。即系佢都要俾到答案你先，佢俾唔到喎，咁点样好咧？咁你咪真系好多嗰啲其实呢个我哋讲系 mistake 嚟嘅，觉得即系例如呢啲而家嗰啲蒙面超人咧，即系而家就冇埋添啦。早期嗰几套嗰啲咁嘅平成蒙面超人啊，好中意咧有个大嘅谜喎，系啦， 系 即系有件事嘅吓，到底呢个亚斯代入边嗰个船嗰个事件系咩咧？系嘛吓，到底三个五入边嗰个即系背后佢嘅嗰个学校啊吓，嗰咩话？咩叫乜鬼嘢话？流星战系嘛？系嘛？其实系咩嚟嘅咧？咁即你会一路想知一啲嘢吓，咁或者呢个卡布台入边到底嗰啲蠕虫系点样嚟？即系啲腰带咗边个做啊？咁佢一路就喺套剧吊你一年，你以为最尾点有个解释？点知佢冇嘅喎？ 嗯， 睇到最尾嗰集都系喺度打嘅啫，仲要打都完都未打完就完咗噶啦喎，系啊。系，咁啊个个都讲爆晒粗啦，系咪啊？我追足成年，你最尾原来自己都冇谂过个结局嘅，你喺度抌我哋嘅啫。其实佢自己都解唔到啊，因为自己都解唔到出嚟。系，咁啊，其实咁啊唔好嘅喎，咁你净系谂咗条桥，咁啊即系为之你，即系你谂咗件案出嚟，咁结果自己谂唔到点解嘅，最尾咪外星人咯。 系， 咪咁呢套都得噶，呢套你去到最尾你都话外星人噶，外星人可以解晒所有嘢噶嘛。点解呢套戏唔收得咧？点解呢套过啊？闹啲系外星人咯， 系 咯，系啊，即系点解《Star Wars》今次唔系咁收得咧？因为外星人咯， 咁样 冇啊！你外星人可以解释一切噶嘛？即系起码维斯利个世界系咁啦。嗱，咁所以我又唔知啊。咁呢套其实一般观众而家觉得得唔得嘅咧？即系今个礼拜睇到嘅观众评价如何啊？同埋而家排紧第几度嘅咧？知唔知？ 排第四啊，佢系。 咦，咁排到第四都唔系好差啫。 佢上映场数唔少噶，佢有150场噶。 咁犀利，咁不过咧，阿小红帽咧，不嬲喺香港都算系有观众缘嘅。 系。 奇怪地咧，都啲人都几中意睇佢噶。即系虽然佢喺荷里活就唔算话好大声嘅，吓，其实你都系 B 级片女主角到啦，佢系吓。你见到啲 A 級片好少揾佢嘅，你冇睇过一套 A 級片揾佢做女主角嘅？ 咁啊，应该真系冇。 你都系上次嗰套玩时间嗰套啦，嗰套咩 In Time 啦，系咪？ 都系呢个导演。 小红帽啦，系咪？呢个都系呢个小红帽啦，吓，都系呢啲级数到咧，就会揾阿 Amanda 做正女主角。嗱，啲大片可能有时揾佢，但佢就做唔到正女主角。我个印象系咁，我唔知有冇搞错。咁所以其实荷里活嚟讲 ，Amanda 就未算系好有票房嘅号召嘅。咁但系咧，竟然喺香港佢又有嘅， 系 奇怪地啊，系啊，系啊。咁你知香港买片好多时都系睇人嘅，佢见到某啲星咧，啲人会有 fans 啊，佢咪买咯。其实佢唔理套戏本身喺美国票房如何嘅，因为有时真系好奇怪嘅。有某啲戏咧，你有啲香港人 buy 嘅星数咧。佢其實明明喺北美都唔係好好咧，香港反應都唔係話好差咯，最少會，即係最少個買片嗰個人冇蝕錢嘅，賺少少嘅會， 係， 咪有時買片都只求賺少少嘅啫，係咪？你唔好諗住套套都你的名字先啦，大佬係嘛？唔通新影啊買咁多動畫翻嚟，你覺得套套都即係有時有好多唔靚嘢都笑啦，新影嗰啲係嘛？ 哦，係啊，即係譬如嗰啲咩啊？即系嗰次嗰套反 謝你咁 系 嘛？ 系呢套咁啊，搵埋导演嚟。 佢都改错名啦，呢度呢套玩謝你啊嘛，系咯。 系。 玩謝你叫做系咯。 謝你再。 咁你仲去同城？系啊，即个名又无厘头啦。对香港人嚟讲，佢最憎呢啲，即个名佢谂唔到系乜嘢啊？佢哋最憎噶。系啦，你一定要呢套嘅，应该叫做二戰殺機或者呢個廣島殺機 系嘛？咁啊唔同啦，咦入边佢嗰个煮饭嘅啫嘛，你理得我啊？个戏名嚟嘅啫，系啊。咁最后佢系咪全村死晒啊？咪佢最后系咪佢成个镇啲人死晒啊？咪即系佢喺广岛嗰边过嚟噶嘛？佢而家唔喺广岛，但系咁广岛系咪含广岛产啊？咁系咪杀机啊？系嘛？唔系呢套先应该叫原始杀机啊？系嘛？其实。即係唔好叫謝謝你啊！咩咩咩咩咩生命咩咩咩咩走到名我咁啲，喂你改埋啲咁嘅名梗唔得啦！呢套叫原始殺機咁啊，唔同啊！哇勁啊咩嚟嘅阿基拉啊，唔係真係講原爆嘅故事，係咪？咁你係要呃班人入場係要咁賤噶嘛？香港冇辦法㗎，入到嚟係第啲嘢佢都俾咗錢啦，係咪？咁你咧啲戲院咧最好就第時咧唔好用啲皮凳啊膠都唔識嘢用地鐵嗰隻物料，即係唔怕割凳嘅。 咁樣 係做框框聲嘅，咁你咪唔怕割凳，你咪咁做囉，係咪冇問題嘅？係啦，咁變咗即係我係覺得嗰套就因為日本人呢就同香港人唔同，佢哋幾鍾意呢啲戲名呢改啲好有詩意，你唔明點解佢叫嗰個名㗎。係、 嗯、 你發覺嗰啲輕小說都係咁嘅，改埋啲名呢咩意思呀、啊、個名即係嗱，你俾我哋就我唔知係咩意思，就會 skip 㗎啦，我唔睇嘅。但呢對日本人就唔係啦，哈佢就好想知點解呢套嘢叫呢個咁奇怪嘅名㗎呢，咁佢就會睇嘅。佢有種好奇心，想知道呢套嘢改個咁奇怪嘅名梗有啲嘢㗎，佢覺得。同埋佢想搵出到係咩意思呀、 啊。 係。即係點解嗰套嘢叫個咁嘅名字，但你俾香港人一定唔得。即係你的名字都其實都唔得㗎呢個名字。你点解佢实在个名气系佢上画前已经建立咗，即系哇好劲啊，又咩？咁你是会入场啫嘛？如果唔系，你见到佢叫你的名字，唔系啊嘛？ 张学友啊， 吓，即系嗰套应该叫我的姓氏啊？你讲嗰套系， 系， 唔系定唔系我的名字？你的姓氏咩？咩调转啊？呢个吓，或者 whatever 啦，或者呢套应该系。是男女灵魂咩交换记、啊、或者叫做神祖就自魔记。 咁样。 是吧，咁应该标榜一早起身就喺度自魔，咁呢啲就应该剪晒落去啲话头，咁想 sell 啊香港应该是吧，是囉。即係呢个咩话，即係呢个开心速递之群者被奸杀啦。 咁样。 系，咪香港系咁噶啦？标题党系嘛？呢啲事多人睇噶嘛？系咪？咁似乎咧，呢个今次呢个未来杀机咧，系咪都唔知咧？咁算唔算好咧？咁嗱，你话佢都尝试唔少啊，亦都好似都都排紧第四咁，其实好唔好咧？算唔算好咧？ 或者 而家啲人啲评价系赞定弹嘅咧？你可以去睇下呢、這个。HK Movie 6嗰邊啲 comment 啦，可以到底係讚定彈嘅咧？ 暫時我睇咧，基本上都係 唔講咧，啲人冇 comment。 唔係啊，讚嘅好多啊，係啊，依家有四分嘅。 竟然係咁 啊！ 係 啊，係啊，係、 啊。哦，咁佢哋點解讚啊？讚咩啊？ 咪話個故事有深度，同埋 嚇 係啊，有反思咁咯嚇。係啊。 咁樣？ 係啊。 個近視有深度啊嘛，佢講緊。 但亦都有少部分嘅人话个设定就唔错，但系个故事就唔系几好睇咁之类啊。 个设定唔错咩？嗱，我记得电影公司咧，佢竟然系用话政府监控呢样嘢嚟去 sell 嘅。 系 系、 啊、即系佢讲到变咗大数据嘅，佢讲到， 嗯、 但系咪咧？套戏冇咁讲喎，吓套戏系车 cam 装落个人度啫嘛。即係如果呢個世界係冇車 cam 嘅，我寫一個科幻故事講每一架車竟然裝上一個鏡頭，竟然每一次交通意外你可以睇返嗰個錄影就可以知道真相，你覺得好懸疑呢？你覺得好科幻呢？咁其實即係車 cam 概念而家裝落個人度，咁其實唔使裝落隻眼㗎，你喺每個人個頭殼頂整咪得囉，即每人都戴个头盔咁，上面或者个人都其实冇嘅，都 Google Glass 咧好盛行，几乎个人都有戴 Google Glass 嘅，咁其实咪已经实现咗咯。咁系咪话真系好科幻咧？咁其实佢 sell 就 sell 到佢好似有咩监控，但其实套戏从来冇讲过呢样嘢嘅。 有冇话个政府系监控啲人咧？其实有边有咁讲过？ 嗯， 会佢想讲佢冇咗私隐咯，即系譬如你即系出咗事之后可以睇翻啲记录，即系你做嘅所有嘢都无所遁形。咁我谂 系啊，咁其实个车 cam 都系咁嘅， 但系而家喺人嗰度啊。 唔係，但係佢想引你入場，係佢想扯，即係扯向你去諗一啲反政府題材啊！你明唔明？一啲反烏托邦題材啊嘛。咁、 啊、 但係其實實質套戲 watching you 嗰啲啊嘛。 嚇、啊，唔係即係佢想講香港，即係想你諗嗰啲香港嗰啲嘢嚇，即係或者大陸喺度，其實想你過境都要，唔係即係搭地鐵都要過 secure 噶嘛，即係要搭飛機咁啦嘛。阿新年有冇喺節目講過未啊？嘛？順便講埋啊，即係內地而家搭地鐵係點嘅？ 依家就 有咩點樣㗎？ 你佢通常咧就係入閘嗰陣時 check 嘅，出閘就唔使嘅。咁就要過一隻即係同你去係咯，都係搭飛機啊嚇，一樣又係要過嗰啲咁樣一個框咁樣樣嘅 X 嗰啲係咪 X 光？嗰只唔係 X 光啊，嗰只係金屬探測器啦嚇。咁另外佢咧就。會有人揸住嗰啲一支支嘅嗰啲金屬探測器掃你，都會有嘅。咁另外咧，行李咧都係要過機 X 光機，真係 X 光機啊嗰啲就嚇咁樣嘅。係係， 即係再嚴重啲，遲啲就有啲白兵企喺度係嘛？驚騷擾啊嘛！ 應該都係啊嚇，依家就都係普通保安啫嚇。咁同埋咧，唔知點解隔離都係會有一部。嗰啲我唔知嗰部嘢正式系咩嚟啦吓，但系个俾我嘅感觉上嗰部嘢就系一部用嚟捉贼嘅机械人啦吓。 哦，即系 Robocop 入边嗰只两脚步行嗰只嘢啊？ 哦，咁未至于嘅。我觉得 即系一有咩嘢发生，嗰部嘢就突然企起身就叫你放低武器，唔系就肥到你蜜蜂豆咁嗰架啊嘛。 我觉得似 Star Wars 入面咧嗰啲碌嚟碌去嗰啲机械人啦。 嗯。咁佢可以点做嘅咧？我想问。 哦，咁其实冇嘅，应该嗰部嘢系冇任何机电子或者机系啊，冇电子成分嘅，我估。 啊，咁佢点样机械人化？ 冇，我觉得似啫。不过我唔。 我哋觉得似啫，系嘛？唔系真系有。 未啊。 哦，我以为突然间会弹起身，突然间咁啊，伸啲枪嚟指住你嘅添。嗒嗒嗒，咁但系嗰部嘢讲嘢啊嘛，系咯。系咯， 不过依家未有啫。 跟住叫你放低枪咁啊，吓我都冇揸枪咁，系咯。跟住佢唔听啊嘛，跟住系咁行埋嚟，跟住扫你，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咁扫到你由个玻璃窗度飞咗落街，系咪？嗱，咁啊迟早发现啊，迟早出现。咁而家呢啲嘢咧，佢哋就想呢套戏啊，讲到有少少似，即系好似就系政府监控嚟。咁但系其实，咦，套戏边度有咁样啊？套戏都系讲话呢样嘢系最多就系话私隐系。即係當然冇咁有私隱啦，就係、是、因為你會俾人睇到你，即係如果發生咗案件，啲人可以攞你呢個車 cam 咧，即係呢個人肉車 cam 咧、嗯，就可以睇啊嘛。嗯，係。咁但係如果你死咗，你瞓喺個解剖床上面，其實都冇乜私隱㗎啦。 嗯。 係咯。係咪？有冇私隱咧？ 咁啊，都冇嘅，確實。 係咯。 乜都要俾人睇啦。 係咯，劏開睇下你琴日食過啲乜，係咪？个胃都攞出嚟称称佢，跟住咦个胃里边有啲乜嘢咧？咁其实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当你遇到案件，佢要攞翻个黑盒嘅时候啊，即系而家佢意思啫。咁而家呢个就系一个人肉嘅黑盒啊嘛。咁佢要查案嘅时候，咁呢一件事同你喺日常有冇私隐系两个唔同嘅事嚟嘅，我认为啊，吓、 嗯， 即系佢有冇讲到话平日啲人得闲就喺度监控紧你睇紧啲乜嘅咧？个重点系， 咁啊， 嗱，当然佢话佢行过会可以 scan 到个人，你会可以知道个人一啲嘅资料啦。咁不过我就觉得其实佢等于一部等于一部人肉嘅手机啫。咁你都话你即时可以上咗去佢嗰啲，即咁你去啲咩 Instagram 啊，去佢个 Facebook， 其实可能佢都有好多佢自己嘅资料噶，系咪？系咯。咁即係佢即時人肉搜尋啫，你我諗佢個似係即係唔需要用手機嘅，佢你隻眼就係、是、其實真係手機啦嚇。 即係其實即係嗰個阿午夜之眼咧，即係阿又冇一即係哥布拉嘅另一個兄弟作啊，姊妹作啦。就係講佢隻眼其實係電腦嚟噶嘛，裝咗其實將個最勁嘅電腦裝入去嘛，即係假眼嚟噶嘛。 係 咁佢咪可以連線啫嘛。其實呢樣嘢佢我喺佢呢度咪即係等於係咁，即係每一個人都係呢一個風林寺悟空咁啫嘛。咁佢咪可以即時 check 到嗰個人係邊個啊咩嗰啲，即係咁咯。咁但係呢個同你嗰種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係兩樣嘢嚟喎。咁其實你而家覺唔覺得你擺啲自己擺啲嘢上 Facebook 係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咧？ 咁暫時如果以我哋覺得咧、啊、就應該都、啊、有啲噶啦咁但係正常嚟講就應該未。 唔係啊，咁但係你自己擺上過嗰啲相，唔係人哋擺喎，係咯。咁你大可以學阿賭神咁誒 ，left take picture 噶，即係我要影到後尾枕咁得唔得？ 係 係 ，Oscar 係阿 Oscar 上。 但佢套戲係即係譬如你擺啲嘢上啲社交網站係你自愿㗎嘛，但係佢套戲係想講你自唔自愿嘅嘢都會。 我知佢係細細個已經低落去嘅即係嗰樣嘢就係變咗係好似閉路電視裝我隻眼度咁。唔係即係個問題，佢其實係咪佢係咪講呢個問題啊？我意思即係套電影係咪佢係講呢個問題？我又唔覺得佢係講呢個問題咯。佢由呢度衍生出嚟嘅一啲案件。 即係佢係引到你去咁諗咯。就 冇佢冇引你咁諗。 係 係即係佢套戲個結局咪個男女主角喺個海邊定岸邊嗰度講嘢嘅，咁其實都有提過一下，即係呢一啲 concept 嘅，即係譬如話。那個男警員就問話，即係究竟點解你即係有咩特別原因令到你唔想有你自己嘅個人身份或者資料嘛？跟住個Amanda就答話，其實係冇原因，即係其實唔需要原因去拒絕呢一樣嘢，因為佢自己係有自己嘅私人權，即係佢類似講嘅一番咁嘅說話。 嗯， 係咯。 OK。 所以 即係你覺得佢呢套戲呢個係重點嚟嘅，即係佢用咗咁多呢啲兇殺案，最尾係帶得出呢樣嘢嘅。 咁又唔係，因為前面我唔係好睇得明，但係佢最後係的確講咗呢啲，即係呢一啲説話。 唔係，咁你即係等於上個禮拜嗰度 Jupiter Moon 啦。 係。 咁佢哋夠 sell 話佢係講難民問題咯。咁事實上嗰個主角個身份係難民啦，但係乜佢係難民就係呢套戲講難民問題咩？咁我咪講我話咁嗰套 Solo 輕 Solo 咪一係讓佢個身份咪又係難民，初頭佢咪又係一個過關過佢條女過唔到，其實佢套戲唔係講難民啊嘛，佢係佢個身份係難民啫，佢個套戲有冇講難民啊？冇啊！咁如果佢係難民就係呢套戲講難民，咁咪高達又係講難民，超總上又講好多戲都講難民，因為佢哋其實係難民嚟噶嘛。咁我覺得佢自己裏面可能佢係一兩句對白有提過，咁但係佢呢套戲其實係咪講呢樣嘢咧？係咪呢套戲本身係咪探討呢一樣嘢嘅咧？咁有時呢啲咁嘅戲，佢講一兩句嘢，咁好多科幻片嘅時候都會涉講一兩句嘢，咁但係嗰唔係嗰套戲嘅主題嚟嘅喎，真係係咯。咁但係呢套算唔算呢個係佢嘅主題咧？又或者佢就算我當佢係。你因為佢最尾點提，好似講呢句嘢嘛？喂，但係佢用咗個幾鐘頭，其實佢係咪想表達呢一樣嘢先？如果你就係用語言去講一句嘢，唔使做嗰場戲㗎，即係嗰場戲其實就係要佢去要去講呢樣嘢，最尾嗰句應該係 wrap up 前面嗰個劇情㗎嘛？呢佢嗰句有冇 wrap up 到前面嘅劇情啊？如果係冇，那個劇情講嘅嘢同佢講嗰句嘢完全無關係嘅，咁冇意義㗎。呢句嘢幾時一兩分鐘就講完啦，根本唔需要用前面個劇情去即係都無關嘅，因為前面個劇情其實我認為係咁，即係佢夾硬將呢樣嘢整咗一個兇案咁樣啫嘛，咁佢邊有表達到呢一樣嘢個問題出嚟咧？其實有，嗱我唔知啊，我認為係咁啫，我以為佢唔係主題嚟咯，其實呢一個最少佢套戲嘅主線。唔系用呢个主题作为主线咧，吓，即系唔系佢条主线故事讲呢样嘢啊？我意思系，即系等于啲 TVB 啫嘛。佢个主线故事唔系佢本来 sell 嗰个警匪或者系乜嘢，结果成套剧大部分就都系讲爱情嘅， 咁元朗嘅警匪係配菜嚟嘅啫。咁但係佢 sell 俾你嗰陣就講到嗰個係主菜啊嘛，呢頭喺度懸疑偵探啊嘛。咁但係其實話唔係嘛，佢有九成九嘅時間都係講溝女嘅啫喎，大佬嚇即係嗰啲講啲醫生咧，就唔係講啲醫生醫人嘅，嗰啲醫生去非法嗰陣咧，喺度傾偈嘅。咁嗰套叫妙手仁心係嘛？咁樣。咁有好多套警匪片，亦都係其實冇乜點查案嘅，大部分都係溝女咁。咁但係佢又話俾你嗰度係警匪片，我覺得呢套嘢會唔會有少少係咁咧？唔知係個芬芬覺得咧？ 我覺得佢係有啲想，其實反而我覺得佢想帶出個主題就係、是你需唔需要有個自主權啊？即係個 Amanda 其實成日都講緊就係、是、佢想有一個自由自主嘅空間啊， 系， 我反而睇到呢一點，我就睇唔到話政府監控嗰一 冇啊，邊有政府監控？ 我就睇到佢一路都想反對呢樣嘢啫，只不過係即係做一啲違反社會嘅嘢嘅，即係我唔屈服喺政府話要錄影曬監控曬所有嘅嘢，我唔屈服，我要反對佢，我要反轉佢咁啊啫，其實我覺得佢係 即係女人就要帶花嘅，咁我就唔帶咁係嘛？ 係即係一啲反政府主義的 反傳統 嘅一個先驅啦，你可以當佢係、我覺得係咁。 其實佢反嗰樣係乜都得嘅， 係 即係你可以再作多十個奇怪嘅設定，咁佢會反嘅， 係啦。咁但係佢呢度好明顯擺咗落去就係監控錄像， 即 係 所有女人都要戴面紗嘅，咁啫嘛。 其實都可以嘅，你可以代入呢樣嘢都得㗎。如果現實上係。但系只不过佢系用咗监控录像嗰样嘢嚟， 即系女人系唔应该受教育嘅咁啫嘛，你即系一样啫。 系， 即系你翻翻去讲啲好老土嘅嘢都得。咁但系佢呢度呢样嘢到底系唔系佢？即系我想香港嗰啲电影公司咧，成日就喺度，佢要揾一啲嘢啱你，其实都系佢要讲到好似呢度系讲嗰样嘢引你入去睇啊。吓，哇！咁如果呢一套嘢系咁反政府，系嘛？咁反大數據嘅，係嘛？咁就要睇下啦，係嘛？咁反一帶一路嘅，係嘛？係嘛？有冇咧？其實有冇咧？套戲有冇講呢啲嘢？咁其實套戲可能觸及到呢啲嘢係有少少嘅，但係唔係佢個主題咯。因為我就覺得，咁啊，即係呃人入場嘅成分就幾高嘅，我認為即係喺佢呢個宣傳上咁但係一般人又覺得 OK 喎，但係奇怪地又係咯，即係出奇地，因為上個禮拜我哋以為 Han Solo 一般人應該覺得唔好睇，但係又唔係喎，又出奇地，香港觀眾都幾多人覺得好睇喎，咁 一半一半咁樣咯， 我又冇諗過呢樣嘢咯，係咯，咁但係 Oscar 覺得套戲嘅娛樂性如何咧？如果講翻呢樣嘢啊， 唔係純粹係個怨念。即係推動我去繼續睇嘅啫，即係我咧 又唔得啦，即係娛樂性真係唔得啦，係嘛？即係意思啊？ 我會接受到，即係呢一種程度其實我都接受到，哦、即係起碼佢 即係佢係佢嘅打其實係開槍砰咁有人累，但係即係佢連槍戰都講唔上嘅喎，即係我都唔要真夫嘅 level 啦，大佬。佢就係開槍咪就係以前最舊嗰啲幫片咯，砰砰咁嗰樣，哎呀咁啊冇㗎啦。 是 啊，咁得唔得咧？即系大家今时今日可唔可以？因为呢套唔系喺度荷里活，即系唔系荷里活嘅，佢好似系咩啊？边度拍噶？德国啊 ？Netflix 嘅电视电影嚟嘅。 我知道，但系佢系唔系美国拍嘅，好似。 佢应该欧洲片嚟嘅。 系咪德国啊？好似系嘛？ 系咪德国啊？就唔清楚。 即系总之就唔系荷里活风格啦，定系英国啦，我唔知啦。即系佢哋就会可能咧。接受到咁慢啊，或者其實中間咧冇乜 action 啊，其實冇乜。 可能因為係德國片，因為呢套嘢係咁歐洲片係比較慢啲嘅，其實。 我唔知道，我實質見佢哋勁嗰啲其實一樣係打到勁過荷里活嘅嚇。咁即係只不過咧，即係你要 excuse 佢，咁你咪話佢其實係一個唔係一個荷里活鏡，所以我哋唔可以用荷里活個套路去諗咁啦。係你夾硬俾啲落台階佢啦 ，OK。因为呢个导演其实亦是拍开荷里活的嘛，那你其实你真不可以任何藉口的啦，即总之出来这套戏呢没打斗的，几乎是没打斗的，即开枪棒那你都觉得是有打斗，那你就叫做有啦，其实他其实是没有啦，一般人来说他算是没打斗，没战斗场面， 咁亦都咧係講嘢，不斷講嘢，講嘢，講嘢，講嘢。咁亦都係用呢個阿伯嘅偵探做主視點。你一日到黑見到嘅就係呢個阿伯。咁以呢、這個而家入場觀眾嘅年齡層咧，佢絕對係應該係會覺得唔好睇先啱嘅。即係呢、這個呢、這個世代戰爭啊嘛，你影住個年紀大過佢嘅人數，唔係即係嗱，我講嘅視覺年紀啊。即係你有權實質嗰個人唔係好後生啊，但係佢演出緊個角色後生啊嘛。即係但係咧，如果你演出緊個角色都係一個白做主角，你佢哋一般亦難以接受嘅。即係如果大部分人對住個即係一個阿叔咁做主角啊、嗯、，OK？ 係。即係唔會再有以前咧，你睇阿孫越咁樣做主角你都得嘅，而家真係難少少嚇嚇。咁但係呢套戲點解又反而有咁多人話好睇咧？知唔知點解？佢哋冇覺得悶？ 似乎都有嘅，不過就 因為你就算為咗睇下 Amanda 入場小紅帽你都會失望嘅，因為就 係 多嘅喎，係咯。咁到底乜嘢令到佢哋又會覺得套戲即係都 OK 咧？我想反而想知呢樣嘢。 咁啊，真係唔知啊！佢哋講到啊， 嗱咁喺戲院睇，喺戲院睇。Amanda 有冇露點嘅呢？我哋真係好想知啊！想知香港戲院版，因為我哋全部都唔喺香港戲院睇嘅。 係。 因為我印象中係有，但我唔肯定。我印象中係有。 哦 ，OK。 哦，咁就係嗰個分別啦。 即係大約係喺邊個位置度咧？即係都係佢可能 都係 之類咁樣，定係點咧？ 咪吸毒，跟住再搞嘢咯，係咯。 哦 ，OK。 有露點嘅。 藏戲嗰段咯，都 係。 即係我哋睇嗰段係剪咗嘅。 原來係。 係哦，我知啦，即係我哋睇嘅版本嘅湯唯同梁朝偉咧，係冇露點，冇露啷啷嘅，係嘛？即係我哋睇個版本色戒咧係乾淨版。但入場睇就唔同啦，四點進路係咪？ 係 我明啦。 應該有其他角色都有露噶嘛？你哋睇唔睇到？ 嗯， 有其他嗰啲 Kelly Fair 死嗰兩個女人啊，嗰啲咪有咯。 係啊，但係阿小紅帽應該係冇嘅。 其他有，其他好多啲。 但係冇理由，即係如果其他角色有嘅話，又會 cut 咗。即係淨係 cut 咗主角 啊，其實係啊，咁啊奇怪， 咁唔知 可能係好 係啦， 唔係咁啊，阿聶隱娘啊，聶隱娘個國際版都冇咗阿弗娜直嚟㗎，係，但係日本版就有㗎嘛，係，即係弗娜直嚟即係嗰個啊爆炸女條女啊，即係啊死侍二嗰個啊，即係個阿雪穗啊，咁冇得解喎，點解你問佢哋啦？咁我明啦。咁即係原來大家入場就會睇到嗰啲我哋睇唔到嘅嘢嘅。咁如果大家係阿小紅帽迷咧，咁啊梗係正啦，係咪先？係 啊， 係啦。即係如果你識界，當然你好少人會係湯唯嘅迷啊。可能你係阿梁朝偉迷啊。哇！入場睇啊露蛋嘅，咁啊直情班機佬入曬去啦，係咪？係。哦，原來你喺網上睇係 cut 鬼曬嘅，即係佢哋原來呢頭剝衫嗰頭著翻咁嚇，即係連阿湯唯都冇見到露點咁。咁唔怪得爭咁遠，係咯，係咯，嗯，明嘅，因為上次咧睇呢個黑寡婦剝衫啊，其實都係一個 shot 嘅啫嘛，即係嗰套叫咩話 ？Under the skin 啊，叫做咩？香港叫咩？ 皮下之方， 係咯係咯，皮下之方， 皮下之方 係，即係方言個方啊，唔係啲肥膏咁解。雖然嗰套戲啊，黑寡婦啲皮下之方都幾勁嘅，係嗰套戲，係即係都肥嘅，因為肥師奶咁嘅身形。喺肥師奶身形之下除衫嘅嗰度 under the skin 係，咁但係嗰班七寡婦迷都好滿足嘅咧，你都知嗰套都幾滿下噶啦。 哦，係啊， 即係老實講，娛樂性嗰套都幾惡頂嘅，但係嗰套咧佢又因為即係玩得比較藝術啊啲嘢。係。咁如果你可以頂得順當，大家入場嚟睇呢個實驗電影咧，咁我都覺得佢都幾有另一番滋味嘅，大家可以嚇。咁但係其實我知道嗰班友仔入場嘅，即係香港嗰班咧，主要其實為咗睇黑寡婦剝衫嗰，即係嗰幾秒鐘嘅啫，其實係。咁而的確佢真係俾到啊嘛，咁咪滿足咗佢哋咯。咁所以佢哋又冇話套戲好悶啊，或者拍曬台啊，割曬凳又冇嘅喎。因為佢嘅期望只係就係呢幾秒鐘，佢而俾到佢。 嗯。 佢又真係有如實俾到佢嘛。咁如果你話呢一套戲，如果你話睇 Amanda 露點咧，咁呢套真係有啊嘛，咁咪 OK 咯，係咯。咁上次阿 Jennifer Lawrence 嗰度有冇嘅？有冇阿紅鳥有冇露點啊？ 哦，紅雀特工啊！ 紅鳥。 紅雀有冇露點嘅？ 有，梗係有啦。 有啊嘛，係咯，係 咯。 咁可能如果你係 Jennifer Lawrence 咪，咁其實 Jennifer Lawrence 喺網上啊露點啊任睇啦，係咪？姚麗都有啦，好多人都有啦，老實講。唔係，即係如果你要淨係睇佢露點咧，咁其實咧，鬼佬係長期有本雜誌咧，係好中意影佢哋啲露點相嘅。嗱，唔係偷影㗎，有啲係佢哋直情自己係出席啲紅地氈嗰陣咧，著件衫係本身就係、 是、哦特登， 唔係佢件衫本身就係半透明，而佢又唔戴疤，咁根本就同露埋，佢唔係飛釘啊，直情係見到㗎。即係佢唔係冇著衫，佢面都著咗件好似絲襪咁嘅質地嘅黑絲襪咁嘅質地嘅嘢嘅。咁但係其實裏面冇帶疤嘅，好多有啦，呢啲女星多得很啦，係咯，係啊。即係你以為 Natalie Portman 冇咩 ？Natalie Portman 唔係而家喎，我講緊嗰時喎，又唔係細個瘦瘦不太冷咁細個，咁啊離譜啲。佢係講緊即係可能係做緊星戰前傳啊嗰時喎，已經係有大量嗰啲佢曬沙灘相嗰啲啊。路上真冇乜特別嘅咋，其實我哋一早就睇過曬噶啦。如果你為咗睇少少呢啲嘢而入場嘅觀眾咧，咁我唔知啦，係咪？即係其實我唔知有咩特別，因為 Jennifer Lawrence 之前直情係路過噶啦，唔喺電影入邊，即係嗰個自己啊，有掉嗰啲相出嚟，咁冇咩啊，又唔係好靚嘅，即係我意思個裸體唔好靚，因為通常呢班女星咧個樣係靚，佢裸體唔好靚嘅。即系裸体都靓嘅，除非佢本身 model 出身嗰班啦，系咯，系咯，系咯。咁啊，咁但系如果唔系咧，一般原来个身形啊，或者一个样嘢又唔系话非常之靓嘅，即系裸起睇上嚟，原来唔系非常之靓。咁只不过我咪普通嘅女人咁咯。咁其实你为咗咁而睇呢啲嘢入场咧，我又唔系好知嗰个价值喺边度啊。老实讲，系，即系我唔好知嗰个价值其实喺边度，即系，系咯。咁其實好多渠道可以睇到佢嘅露點，咁但係你唔好理啦嚇，咁即係套戲的確係咁 sell， 而佢又俾到咁，我要賺翻嘅，原來都冇呃大家嚇，係啊，係咯，個賣點就係嗰兩點嚇。 係睇翻啲數據，呢一套戲係新開畫電影嘅榜首，即係票房。 哦， 即 係喺邊度啫？喺邊度啫？你講 喺 邊度 開畫？喺香港。 咁樣 哦，咁因為今個禮拜會唔會係冇咩即係勁片上咧？ 今個禮拜都喺香港都十套電影開畫嘅，其實佢、 哦、 都 有咁多嘅咩？即係唔係好 個？咦，係咩？哦，好，咁但係其他啲會唔會演係啲細啲嘅戲咧？咁又一陣阿 Costa 多人會講到啦，係咪？ 係咯，即係有其中兩套係香港戲啦，跟住仲有啲。 會唔會講啊？一陣間而家會唔會講埋噶？ 都可以講，係啦。 好啦，咁我哋講落去啦。咁呢個未來殺機，大家睇就睇啦。即係我哋反而我哋之前嗰集，我哋即係之前有幾集，我哋已經講過㗎啦。未來殺機係。咁我哋因為睇網上版咧，就唔係咁滿意嘅。咁會唔會喺戲院版會即係除咗露點之外，有多啲唔同咧？咁我唔知啊。咁大家即管入去戲院。又睇下啦，系 咯，或者集中 啲嘅。如果唔想去戲院，就可以上網，不嬲都有啊。 系，或者可能即系你喺戲院睇，集中啲嘅話，咪會可能諗多啲嘢咯。 唔係會瞓咗咩？ 咁咪要睇下你嘅精神狀況啦。 我唔係集中得滯，其實會瞓咗噶嘛。有可能，即係你上次佢隔離位嗰、那個睇輕鬆勞嗰個，咪就係呢個情況咯。 系， 佢成个精神都进入咗 Star Wars 嘅世界，佢都去咗呢个 long time 嘅高龙花花阿威咁，跟住咪咗咗声咁。可能佢个梦入边，佢都自己揸千岁鹰好爽噶，你 唔 知啫。 佢可能喺个梦入边，好似阿 Loop 咁咧，元神出咗窍。 咪佢咪入咗去，佢做紧 Han Solo 咯。佢睇完出嚟个古仔同你唔同噶，可能系。你唔发觉好多人睇完套戏出嚟同你讲个古仔好大分别嘅咩？ 咁都系嘅。 其实佢自己入咗梦，入咗自己个世界啊嘛！嗱，我一阵会讲个另外一套剧系咁噶，系犀利，系好，咁啊，嗰时讲啦，咁仲有咩？仲有咩戏？其他啲科唔科幻？有冇啲科幻啲？冇噶啦，系嘛？ 科幻啲都冇， 冇，唔紧要，嗱，讲下第二啲你觉得即系值得介绍嘅。 可以讲下，寻日上嗰套《星光睡美人》都得，因为佢系一、即系一套几个人嘅戏嚟嘅，即系第一个点就系我未试、啊，即系我自己有睇优先场嘅。 嗯。 咁咧就未睇過一套戲，即係佢會即係通常優先場咧會送一啲，即係會周圍喺唔同嘅平台嗰度搞啲送飛噶嘛，跟住會有啲街外嘅觀眾即係過嚟睇啦。咁我未睇過一套戲咧，係睇到未，即係睇到一半左右咧，係有好即係唔少嘅觀眾咧係走咗。 哦， 咁啊，你未試過中途有人走嘅場，你先係 唔係即係好似咁多人。 系嘛？ 即系起码，即系我可能成个场可能百几人 走系有， 咁 你多 可能走系有超过十零廿个人系离，即系中途离场系冇翻翻转。 咁全场有几多人啫？你讲紧 都我谂百零人咯。 咁百零人走十零个都系十分一啫，唔好多系咯。我以为你话有一半人走咗添咁老实，我第一次睇《卧虎藏龙》唔止呢个情况。 系， 即系当时未攞奖啊，仲要配咗广东话而周润发把声配到女人咁。 系， 咁我都见到不停有人走咗，我以为佢去厕所，结果冇翻翻嚟 嘅。系，但系其实即系点解啲人？ 但系一攞完奖之后又唔同喎，攞完奖之后啲人就改晒口啦。系啦，冇错。 呢个我明白嘅。 系。 咁点解啲人会走呢？系有原因嘅，即系其实我自己咧睇呢套戏嘅时候咧都。睇到好 都想走㗎喇， 係都有啲想走嘅認真，即係點解呢？係因為佢其實佢嘗試以一種比較藝術啊或者實驗電影嘅形式呢、去拍呢套戲、即係佢會嘗試用好多即係畫面，即係可能嗰啲畫面呢係、即係有啲情節係去到一間 disco 入面嘅，咁佢係成個畫面係不斷喺度斬，但佢唔係斬幾下，佢、可能斬廿秒、斬三十秒，斬到你 即係俾卡超放電咁啊嘛，直情睇到想嘔啊！ 跟住又或者可能故事嘅角色咧係突然間行行下就會好無厘頭咁樣去咗第二個地方，跟住無端端再歌再舞，即係佢啲故事係。非常之跳躍嘅故事。 咩戲嚟㗎？呢套係西片啦、咩？ 係一套日本戲，日本電影。 日本戲叫咩話？ 係啦，叫做《星光睡美人》。 邊個做嘅？ 佢個 selling point 就係有個演員叫高橋一生咯。咁即係好似話之前喺套嗰套。 咁幾多叫夢美人咁？咁、那個女主角係邊個美人咧？ 個美人就係叫櫻井有紀，咁其實我都 唔 係好熟悉佢。 係 啦， 係啦，咁即係又冇聲啦，意思冇打識嘅人啦。 係，咁咧，佢呢套戲嘅前半段咧，就嘗試不斷以呢一啲，即係你又唔知佢講乜嘢，又個角色即係走嚟走去嘅故事去，即係去描述。咁佢個故事係講咩咧？就係好簡單，就係話。嗰、那個美人啊，即係櫻井有紀咧，佢就即係發明星夢嘅。 嗯。 咁咧佢就但係就即係可能自己能力所限啦，就又、即係得唔到人哋嘅賞識。咁就輾轉咧，就去到一間即係地下俱樂部嗰度打工，咁就識咗個男主角。咁、那個男主角咧就即係幫佢揾到份工，就係喺馬戲團嗰度做一個即係。魔術師嘅助理嘅，咁做做下咧，又唔知點解會俾人哋即係賞識到，就能夠去拍一套電影喎。咁拍咁即係有一個呢個黃金嘅機會啦。但係之後咧就即係要去即係去遵守一啲娛樂圈嘅潛規則，即係要去可能即係出賣自己嘅身體啊，或者即係等等一啲佢意想唔到或者佢唔想做嘅嘢。跟住咧就不斷。穿插即係呢啲情節咧，就不斷穿插喺故事嘅前半部分，咁就令到，但係佢穿插嘅形式咧，就係不斷係一啲好奇怪嘅剪接，可能現實同埋虛幻咧，係即觀眾咧都分唔清楚究竟邊啲係現實，邊啲係虛幻嘅。咁有時可能甚至個女主角隔離咧， 有個小丑喺度，你又唔知佢係一個咩人嚟，但個小丑咧又會不斷同個女主角去講嘢嘅。咁咧就所以就即係睇到呢啲情節咧，就搞到好多觀眾就想走。但原來咧去到最後咧，即係故事後半部分話俾你聽咧，原來嗰個故事嘅女主角咧，佢係有精神病。 OK。 咁即係點解佢 話咧？個導演有精神病係嘛？ 個導演有精神病。OK。咁即係點解？ 我唔知啊，即 係嘅前半部分會拍到咁即係咁煩，咁挑戰觀眾忍耐嘅底線咧。原來就係想即係觀眾進入呢個女主角精神病嘅世界。即係佢成套戲嘅主旨就係呢一個嘅，佢就係想你進入佢嘅世界。即係點解會即係啲敘事咁亂，啲時間線會亂曬？一時又咁，一時又咁，一時又咁。原來就係話俾你聽，即係原來精神病患者，即係佢入面就係講個女主角有妄想症嘅，即係原來有妄想症嘅人，佢睇個世界就係咁。係 咁 嘅。咁而家就係話俾你聽，喺呢個一個鐘零，即係個半鐘嘅時間，你一齊進入呢個女主角嘅世界啦。咁之後，即係去到結局就係講佢出翻嚟，就係咁簡單嘅故事。 嗱，其實咧唔係問題嘅，你其實 Eva 基本上都係黐線嘅，即係佢都係用一個精神病治療嘅過程咧，即係佢去即係所謂人類保元計劃，其實係一個精神病治療過程嚟嘅，即係真治要揾翻自我嘅一個過程嚟。咁佢其實佢都拍到你唔知做乜，其實自己睇到最尾嗰兩集，其實更加係咁原始溫基本上都係嘅啦，都係黐線嘅，基本上每一套嘢都係咁，但係又有冇睇到啲人離場咧？咁當然你睇嗰度咩吸血鬼酒店？我都頂唔順啦，即係嗰套咧，即係有阿安達又實扮隻老老咁嘅嘢咁下凡嗰度，啊我都唔係好頂得順，即係但係我諗可能未去到呢套咁極致嘅，咁但係即係咁講啦，其實呢啲實驗電影嘢咧就的確唔係 commercial 嘅，即係如果大家好中意睇啲影展嗰啲嘢咧，有機會你會成日見到呢類戲，咁但係你抌去 commercial 咁樣去表達咧，即係一般觀眾接受唔到係好明嘅， 好 明嘅，因為有些電影呢它甚至是只有影像連沒有對白都有，肯定大家平時不會看過啦，是不是、 哦、 是默片都有聲音，它連聲音都沒有，是但是你看一些實驗電影都很多這些東西，但是這些就真的不適合 commercial 的本身、但是這套其實是優先的，是不是不是正常的，它優先正常， 但是這些場次很少的，好像一天只有幾 天，已經是正常了，不過就場次很少， 是 okay, okay, 但是反應好像都不錯，說什麼上了、 哦、 好像一天有三四場，但是有180人看的，即每一場都有， 我知道，即香港原來很多人有精神病的，是不 是可能他們不知道戲說什麼，純粹以為三級片就、 哦、 可能有 些東 西看、 哦、即 是說入場而已，但是離場班其實都入了場的，我明白其實那時候2001呢最初都是很差的、那個、票房和個評價，咁後尾點解會突然間反彈呢？佢原來有班嬉皮士呢，佢入到去睇呀，佢簡直係好似嗨咗草一樣，咁即係咁黐線嘅啲畫面，係有少少進入嗰、那個全部都係光咁嗰個隧道嗰、那個段呢，咁原來佢係重現緊一班嗨咗草嘅人嘅嘢，咁嗰班嗨草班人咪覺得好正囉，唔使嗨草都嗨咗草咁喎，咪好正先，係咁我唔知呀，咁遲啲 即所以我自己講唔到，即我究竟覺得呢套戲好唔好睇，我就係覺得係一個好特別嘅經驗。 啊，咁我知啦。咁呢套嘢要搵返啲有思覺失調嘅 KOL 去講呢，即就會可能會啱啲，即我哋講唔到呢套戲嘅優點呀。咁好多㗎，好多即好多影評節目都好思覺失調㗎，咁大家咪聽下佢嚟講，可能佢哋真係會講俾呢套戲好睇在邊度。好啦，咁呢套如果大家正常思維嘅朋友呢，就要從藝術角度入場啦，係咪？唔正常思維嘅朋友入去就去感受一下，即係嗰種即係思覺失調嘅感覺啦，係咪？即係可能好有共鳴嘅，其實。咁好啦，咁呢套以外呀，咁其實咪有套港產片，其實都有少少科幻呢，話邊套呀、啊、講到話咩最後講到未來嘅香港呀、 啊。哦，呢、這個中英街一號係咪？ 係，不如講下呢套啫。 哦，大家有冇睇到呢套戲？因為我自己都係今日先睇嘅。咁就即係佢主題就係即係分兩部分嘅，就係講即係1967年嘅六七暴動， 同埋講緊一個未來嘅香港，即係其實個未來都唔係未來㗎啦，係只係2019年嘅香港嘅啫。咁就 2019未到，即係你講2018，唔係你講2018十二月都係未來嚟 嘅。係即係不遠嘅未來，係啦。 嗯，近未來 咧。係啦，咁就即係講翻兩代人點樣睇我哋自己居住嘅地方，即係透過一啲可能社會運動，或者即係透過社會運動去點樣睇翻我哋自己居住嘅香港。咁、其實呢套 都由六七暴動嗰個點去講。 係唔係佢套戲分咗兩個時空嘅，咁就即係套戲可能兩個鐘左右啦，就一個鐘就講六七年嗰個部分，另外一個鐘咧就係講即係一九年嗰個部分嘅。咁可能即係 我知啦， 因為 蒙面超人 Kiva 係， 係咪本身係 Kiva 就每一集咧都係穿梭喺佢老豆嗰個時代同佢而家個主角嘅時代，就兩邊一齊打同一隻怪噶嘛。 咁、 樣係咪咁啊？ 咁 唔係咩？芬應該有睇過㗎。 有，但係我想問下呢個中英間之後咧，佢兩段時空係交叉咁樣做啊，定係 交叉咁做嘅？係分開做，分開做 嚇。 得兩套戲咁嘅， 咗兩套戲咁樣嘅，咦咁啊？ 但係佢中間會有一啲串連嘅人物，即係可能有個人物係佢喺兩個時代都係存在嘅。咁其他人 而家已經老咗啦，咁樣係嘛？ 係啦，冇錯。 嗯。 咁就即係佢中英街就即係講翻喺沙頭角入邊嘅，即係年青人嘅一啲經歷咯。咁其實呢套戲都即係佢。做咗好多優先場嘅，咁佢優先場之後都即係有一啲可能影評上面嘅批評，即係尤其是可能係話佢呢套戲係有即係有討好班一啲外國嘅人士，可能即係本來六七暴動係一件好暴力嘅事嚟嘅，咁就即係點解要講到佢哋即係仍然有人性或者漂白咗佢哋呢，咁都衍生咗即係一啲討論出嚟，係咯。 咁啊攞大紙經喎，大佬人哋而家。 但係即係奇怪嘅地方係佢呢套戲佢即係佢宣傳嘅時候，其實一直都話自己係即係可能因為政治敏感而即係攞唔到資助，攞唔到政府資助，或者佢 即係佢講到自己係呢個被消失的檔案，係咪？ 係啦，但係即係估唔到。 但其實出咗嚟咧，即係佢原來話俾你聽，佢似係黃絲。但是怎知道入到去看是藍絲是不 是被人批評是藍絲，但我自己看完呢其實我就覺得套戲是相對中立的。 OK。 嗯。中立不是真的藍絲你明白嗎？即是說 我明白。 不是 TVB 呢都不是套套劇都差的，間唔中十年都是一套好戲，那你不是被人罵了TVB 是套套都是差的嘛，你明白嗎？冇一套係好嘢㗎嘛，因為 TVB 係政府喉舌，你冇得同佢拗㗎。即係你係要一面倒 TVB 就係垃圾，成龍冇一套戲係得嘅，其實成龍由開始醉拳都唔得㗎啦，係咪 ?A 計劃都唔得㗎啦。王晶係一開波已經唔好睇㗎啦，其實賭神都唔好睇嘅。咪而家啲人係咁講㗎喎。 係。 即係佢係一面倒嘅，你明唔明啊？ 嗯，係啊，我明白。即係所以就係 你稍微有少少話唔係，佢都唔係套套都係咁嘅，或者佢以前唔係咁，咁以前唔係咁唔出奇㗎，係咪先？佢而家只係咁嘅，咁都唔得。佢一出世就係咁㗎啦，佢上一世都係咁嘅，你明唔明啊？ 係。 佢前幾世都係藍絲嚟嘅，啊，咁都得。咁佢就係覺得係咁啦。 即係所以 咁，你中立都 係 死罪嚟㗎。其實中立先死得緊要啊！就係中立咧，你兩邊都得罪曬 啊！ 係冇錯。 即係你又唔藍又唔黃，即係你就綠啦，係嘛？或者你再係其他顏色啦，咁其他顏色咪係呢兩班人一齊打你咯，冇嘢㗎。係。咁你係要是但跌落其中一個陣營啊嘛，而家就係咁啊嘛。咁你兩邊都唔係，咁兩邊都唔係人，你咪死得更加甘咯，即係講真話嗰個第一個死啊嘛，係咯，即係你或者你兩邊都唔幫，我話我又唔支持藍又唔支持黃，我話兩個都走極端，咁你就死啊，係你就死啊， 咁呢套戏到底好唔好睇先？我最简单就系，首先好唔好睇嘅啫。食唔食入场咩娱乐性咗？ 用电影角度去讲咧，其实就真系麻，真系一般，真系一般。 哦，唔得嘅。 系。 O K。 即系你纯粹用电影去睇系一般，但系你话 咁要调整个入场系乜嘢先好睇呢套咧？即等於頭先調整呢、這個未來殺機，就係你為咗睇Amanda 兩點，咁就 OK 啦。 調整嘅係你唔好，即係你唔好當呢套戲係另一套十年。 O、okay、K。 即係你十年 唔好當係一套十年。O K。唔好有呢個期許。O K。 係啦，因為佢十年嘅政治取向好明顯噶嘛，即係佢係以一種好比較極端嘅手法去。 哦，咁啊，我明啦。即係呢套咧，你係藍絲又唔好入場。你是黃絲都不要入場得啦，即係唔使入場，即一般人唔使入場啦。當然唔係個個都係男或者黃嘅，咁啊真係全院唔會得翻好多人啦。如果係咁，咁如果要即係意思即係要撇開呢個政治嘅預設啦，睇呢套戲係咪？但 係 佢最近呢套戲佢又用咗呢個六七暴動作為主題喎。最弊。 是啊。 咁喺呢個體制之下，點可以冇一個剔曬咧？問題就係， 因為佢嘗試做嘅係即係呈現翻故事嘅角色係諗啲咩，而唔係導演想講啲咩。即係可能你話以六七暴動做主題，咁佢當時嘅即係狂熱嗰啲青少年，就當然係要支持毛主席啊。或者 去即係如果第時真係有機會啊，拍一部復仇者 VS 正義聯盟㗎嘛，即係你當啦、啊、嚇。 係。 有套咩戲啊？你覺得入場嘅人有冇可能唔剔曬嘅咧？ 咁好困難。 咁你一定係 DC fans 大戰呢個 Marvel 㗎啦，必定係啦，係啦。我覺得台上電影就做緊打緊佢樓下打得勁啲嚇。 係。 即係好似兩隊球隊嗰啲嘅球迷一樣啫嘛，我記得上次唔知邊套戲都有啲咁嘅類似㗎，即係其實佢係就係裏邊有兩個陣營嘅，咁變咗佢哋自己私底下係都係有問題嘅。我唔記得上次邊套戲係咁樣嘅，嗯， 係咩類型戲？ 我唔記得啦，都係只係我哋會講嘅，應該都科幻片嚟嘅，但我真係唔好記得咗上次係邊，會唔會咧？ 应该是《Civil War》啦，如果系咁。 应该是《Civil War》，我唔记得上咗边套戏。 BVS 啊嘛。 BVS 就唔会嘅，系咯。 应该就唔系啦。《 Civil War》，OK。我唔记得啦，即系总之上次咧，又系睇到啲观众咧，佢哋会剔晒嘅，佢哋会各有阵营，同剔晒剔到咧，佢私底下系唔妥嘅吓。咁就我就觉得，喂，除非你真系拍套戏系《Star Trek》VS《Star War》咁啦，或者系《复仇者》VS 呢个《正义联盟》，如果唔系。其實都幾難做到一個咁嘅局面啦，即係好似兩隊球隊嘅球迷，或者即係以前啊，張國榮對譚詠麟咁啫嘛，或者對黎明嗰啲咧，劉德華 fans 對黎明 fans 咁會開拖噶嘛，我聽聞啦。咁啊，變咗大家唔能夠同台即係、就是、演出嘅，一有咧，兩班 fans 坐埋同一個場，一定開片嘅。咁呢個情況係咪今次其實有啲似咧？即係其實就係你睇到戲嗰陣，其實啲。定係唔係？唔係啲觀眾開始， 我以 為係 嘅，即係可能你黃嗰邊就覺得套戲唔夠盡，你藍嗰邊就自然，即係佢通常都唔支持呢類型嘅作品，搞到即係佢嘅觀眾群會比較細。 OK， 但係佢唔會話兩班觀眾互相片又未至於，因為佢都唔入場。 咁又未至於，都係針對。 佢未至於令到啲觀眾片啦，會一齊片呢套戲咯，會調翻轉嚟。 係。 系啦， 黄嗰啲都会入去睇，但系佢哋就会觉得，即系你 佢就会觉得唔够喉啫， 唔够喉，系啦，即系甚至唔系佢杯茶， 嗯， 即系喺个立场上面，嗯， 系，嗯哼，咁即系呢个六七暴动呢个主题其实作为电影主题相当嘅不利啊，即系你拍咗出嚟，一系就俾人禁上啦，系咯。想得到嗰啲咧，啲觀眾其實亦都唔會太滿意，因為即係你一定唔係講到佢哋心目中嗰句，係咪？係咯，咁即係最好係唔好拍啦，即係意思係嘛？即係如果咁衍生落去遲啲，即係連林則徐咧，即係燒鴉片都唔好拍㗎啦，即係你呢個咪即係 讲下讲下又牵涉到即系点都掕到去呢个香港割俾即系俾英国做殖民地呢件事啊嘛，咁即系大佬，咁我唔知啦，系啦，咁呢个，即系我觉得好可惜啊！即系其实本来睇戏嘅时候就还睇戏啊，系咯，即系嗰个政治面个问题就即系咪真系咁重嘅咧咁样？或者其实套戏会唔会佢可以 suppose 可以带出另一个角度啊？可唔可以啊？其实佢有权噶，即系个戏可以讲第三条路俾大家听嘅，会唔会咧？ 佢都唔系佢套戏就系故意系冇乜太大立场，即系可能你六七年嗰边即系讲翻你左派嗰边嘅思想，但系去到2019年，其实又讲翻而家现时年青人佢谂啲咩？但系佢 哦，即系佢即系调转咗噶？咦？其实我都奇怪，如果佢拍六七嗰阵咧，你用翻六七一般人个谂法，就梗系觉得嗰班人系暴徒啦。 唔 係，佢唔 係 應該調翻轉， 係以暴徒嘅方式 拍㗎。哦，咁咪奇怪咯，咁咪奇怪咯。你應該咧係用主流去拍啊嘛。咁主流，咁啊六七主流就係覺得佢哋係暴徒啦，佢哋壞人啦。係。咁但係去到呢個現代又唔係喎，佢哋攞曬大紙巾喎，係受到呢個社會讚頌喎。咁當然社會意思即係佢哋嗰啲權力嗰邊啦，即係嗰啲既得利益者啦。咁你可以將一個咁嘅現實面去講翻出嚟嗰陣，即係冇乜人可以鬧你嘅，因為係咁啊嘛。嗱，你話六七嗰陣，咁你係從呢個英國政府嘅角度去講，咁我唔理你，佢係蒙，佢哋而家嚟講佢係蒙蔽嗰時嘅香港市民啦。佢講到英國政府嚇，我唔理你啊。咁我只不過好現實咁去重現當時嘅主流睇法，就係覺得呢啲係暴徒啊嘛。咁係咪咁啊？係啊。咁你唔好鬧我啊！我唔係我認為係啊，我想當時個情況拍翻出嚟啫。咁好啦，但係好奇怪啦，去到現代反轉咗喎。嗰時嘅被認為暴徒咧，而家就上台攞獎喎，被認為係英雄喎。咁你將呢樣嘢拍出嚟，其實冇人可以鬧你噶。咁點解佢將嗰個位調轉咗嚟做咧？會唔會佢呢個就係佢個問題咧？ 因為佢嘅主角都係以年青人為軸心啊嘛，佢六七年就係講受到外國教育熏陶之下嘅嗰 part，即係嗰班熱血青年就去搞暴動啦。咁你去到2019年，佢影射翻之前嘅可能雨傘運動，又係可能受到一啲媒體啊或者傳媒影響之下，會去即係願意去佔中嘅嗰班。即係嗰班年青人去做對照咯，就係將兩班年青人去做一個比較。 哦，咁我知啦，即係佢咁講，即係話咧，兩班都係傻仔嚟嘅，其實都只不過咧係有啲權力人士咧去調度佢哋啊，即係你係俾人調動啊。 係。 即係年青人即係淪為一班政治棋子，俾人調動。咁當時就係整你去做暴徒，其實而家就整你去佔中啊。咁入定班年青人睇完。唔拆張戲院同放火就已經好俾面啦，係咪？ 但係佢又唔係即係著重調即係調動嗰一個 point 嘅，佢都係講啲年輕人係比較自發性去做呢啲。 即 係 佢講， 即 係 佢以為自己係自發啫，其實 係我明。 佢以為自己係自發，其實係俾人調動嘅。即係個其實紅衛兵點會自發啫？ 係。 係嘛？其實他應該講多啲啊！佢應該講埋紅衛兵啦，講埋呢個即係嗰時希特拉嘅即係嗰班即係真係歷史上嘅 Stormtrooper， 即係唔係 Star Wars 入邊嗰啲白兵啊！即係希特拉嗰隊嘅親衛隊就係 Stormtrooper 啊嘛！其實呢個字係咁樣嚟噶嘛！咁其實最初嗰班都係一班年青人嚟嘅啫，當其時即係想一心想即係令到德國。系嘛 ？make 呢個德國 great again 啊嘛，即係同而家 Donald Trump 講嘅嘢一樣噶，咁人哋自己覺得想令自己個國家再次強大有咩問題啫？冇問題噶，好愛國好啱噶。咁我諗佢可以深入啲去講下呢啲嘢咯，即係其實就即係可以放遠啲，唔係淨係香港呢一個點嘅。咁其實個個後生都係戇居過嘅。唔係你直接話呢個人戇居啦，因為宮崎駿都係咁講噶嘛。佢話佢後生嘅都係咁嘅。佢話大啲先發覺原來都係，即係其實都係，即係 即係嗰個係好理想嘅諗法啊！即係去，即係佢都好好似都係好覺得呢、這個社會主義係好好嘅。即係佢後生嗰陣啊，咁當然後尾覺得唔係啦，係嘛？即係呢啲咁，即係覺得戰爭啊，咁佢後尾梗係覺得係唔好啦，係嘛？即係咁你係一定要歷練過先知道，原來原來後生嗰陣咧，你嘅一腔熱血咧，其實只不過係俾唔同嘅團體啊！即係你呢團體可以係任何團體嘅、哦。唔一定系政治喎，你可以系传销啦，你明唔明？ 系， 某啲传销公司都好中意揾啲僆仔噶， 系 咯，跟住呃你叫啲同学啊，叫啲嚟入会啊嘛，咁啊呃你就老母俾钱啊嘛，啊财务系有啦，咁啊当然有某啲宗教组织啦，又好中意利用啲后生仔噶。咁總之我係冇喎，其實任何組織都係最好利用就後生仔㗎啦，因為你一腔熱血㗎嘛，係咪？咁可能佢個出發點係好好㗎，係想報效社會、報效國家，咁佢咪利用你啲㗎嘛。總之佢個title夠漂亮，係咪？咁同埋其實你而家講緊嗰啲所謂六七嗰啲，喂，嗱，咁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啲訪問，係搵返當年呢班參與過嘅人上電台訪問啊！喂，佢哋話其實你以為有得揀嘅咩？佢哋翻嗰啲叫勞校啊，即係勞工子弟學校啊。 勞工子弟係。 佢哋係編排佢哋去做嘅咩？你有得唔做嘅咩？咪佢係咪喺自由意志之下去選擇去做定唔做先？嗯。其實當其時就係話嗰啲你係本身讀勞校嗰啲學生啊，平時啲差佬見你著嗰套校服啊，佢都會及實你啊。 系， 佢哋嗱，佢哋咁讲啦吓，佢哋就话嗰时系咁啦，咁我哋唔知，我哋唔系嗰个时代啦嘛，大佬啊，嗰个时代学生嗰班而家好老噶啦，但未死嘅，未死嘅吓，即系走日本仔嗰班都未死，唔好讲呢班啦，系咯，咁呢一班其实佢哋嗰时嗰啲有上我啲电台讲噶，系歌名顶都请过几次啦，咁我真系好听翻噶，咁啊听翻佢哋讲乜嘢咯，咁当然佢话嗰时边系佢想去搞啊，咁啊又系啲学校。叫佢哋去做乜乜乜，咁佢唔係叫佢去做炸彈嘅，可能睇水或者唔知點樣，或者其實佢都唔知咩事嘅，無端端叫咗佢去咗嗰個咧，而家係咪新都城啊？係咪其實嗰度係北角啊？定係乜嘢話？我唔知，即係嗰度佢嗰時話有個大廈上面佢哋喺聚曬嗰度，即係其實總之嗰時咧，佢哋話根本係啲先生叫佢哋去嘅，唔係話佢哋自己發自發㗎，即係學生嗰班係咯，咁你根本你邊有得揀啊？係咪？即係你唔好講乜嘢啦，我都試過喂拍啲好大好要需要好多人嘅場面，仲要係學生啫，例如一啲運動場嘅場面啊、嗯。即係我講香港喎，咁香港體育嘅電影有啲乜嘢，大家自己揾下啦，即係其實唔多嘅，好易揾到嘅啫。費事講邊套啦，又費事講邊個導演啦。咁需要一大班即係學生，咁我哋又做 Kelly 飛嗰啲，梗係唔係啦。咁但係喂，咁其他嗰班人點嚟啊？點樣成個運動場？喂，好嘅，看台嗰啲係擺紙板人啦，因為唔使喐嗰啲擺紙板人啦，已經即係部分係真人就得咯。咁唔需要坐滿。咁但係死啦，下面操場嗰啲儀仗隊冇可能係紙板啊啩？嗰啲一定係真人，點算咧？咁佢咪去嗰啲唔同嘅學校拉夫翻嚟咯。咁我記得嗰時咧，因為嗰套戲後屘都有睇，咁咩名謝翻嗰啲都係嗰啲即係一啲學某啲學校啦咁其實佢哋拉夫咁樣夾硬掹咗啲學生嚟拍戲喎，仲要我哋啊做 Kelly 飛啊都有便當領下，大佬即唔使死都有㗎，夠鐘放飯有便當㗎啦 ，OK 未死㗎，我哋食完飯繼續㗎 ，OK 嚇，繼續擺喺看台啦，繼續俾反應啦咁有時都俾你掹咗出去要拍啲嘢㗎，咁我哋真係 Kelly 飛嚟㗎嘛，兩嚿水一間啊，大佬OK 包咁叉燒飯嘅。喂，嗰班學生就慘啦，冇錢嘅。 係 你覺得佢哋有冇得揀嘅？我今日嚟唔嚟拍戲？曬到你真係融咁滯喺度，仲要儀仗隊，你係咪你揀嘅？學校派你嚟噶嘛？你有冇得 say no 啊？嗱，咁呢個就好啲，拍戲啫，又唔係叫你放炸彈咁，但係。咁咦咁嗰啲係喎，其實一樣㗎咋嘛，你唔係俾人調動係乜鬼啫，你學生嚟㗎咋嘛，你學校又要即係受學校嘅調動，你去到邊其實咪又係俾人調動，咁而家嗰班佢就以為自己係自由意志啫，其實佢自由意志咪俾網絡俾群即係俾佢嗰啲所謂 peer pressure 去操縱係咪係咪 咁你走去佔中啦，咁多人走去佔中啦，咁其實裏面都不犯一啲內溝女嘅人啦，即係據我所知啦。 咁總會唔同人有唔同人嘅原因落去嘅。 咪就好多喎、啊，但係即係你話嗰度得幾個 percent 人係咁嘅啫，其他人都好熱血，好係咩？係唔係咯？我見到即係總之你喺度聚集嘅人係咪個個都係一腔熱血嘅咧？其實咁啊即係各懷鬼胎，我就覺得遲啲嗱，即係其實呢樣嘢 apply 到任何場合㗎，即係包括同人嗰啲活動啊。即系你见到好多仔啊，唔知点解啲同人活动咁，佢攞去做咩嘅？你觉得？ 咁啊，你话当然有一扎呢咁嘅人啦。 唔系你话你讲穿佢攞去做咩？ 咁、哦、当然系为咗去沟女啦，唔使咁问啦。 系攞去沟女啊嘛？吓，系咯。咁你同佢哋走埋去想倾下啲佢哋画嘅，佢唔佢冇兴趣咯。今日你睇到佢原来对动漫都冇兴趣嘅，甚至乎系因为嗰度有女沟。多女咪去咯，系嘛？班龙友去做咩咧？有女，哇着到咁、啊，不嘢啊，咁不知火舞咁、啊，喂大佬我都去影啦，系咪啊？即系其实中间有几多人，其实系真系为咗嗰个嘢原本嗰样嘢而去嘅咧？老实讲，即系我唔知道外国系几多啊，但系中国人呢个种族咧，大部分都系出于一啲其他原因而去嘅。尤其是一啲越人山人海嘅地方，越系个动机唔纯正嘅，即系你就要多人嗰啲先，你要唔纯正啊？吓，好奇怪嘅，中国人就系咁啊！吓，即系其实去嘈嗰班人根本系咪为咗嗰样嘢咧？系咪嗰啲外国啊发动恐怖袭击嗰班即系本土嘅即系嘅所谓圣战吓嘅义士咧？吓，我咁叫啫吓、啊，我冇话佢啱定错啊 ，OK？其实佢系咪真系咁维护自己个信仰，所以去发动嘅咧？其实中间有一啲都系因为佢不能够融入当地嘅社会，因为佢虽然细细个去，但系佢从来都唔识讲英文，亦都冇办法搵到份好嘅工，吓咁所以佢对当地非常之不满。咁而佢又接触到呢啲所谓恐怖袭击、恐怖组织，佢咪有支旗咯？咁咪揸住呢支旗去发动，其实佢只不过系想报复同埋去宣泄自己嘅不满啫嘛。你覺得佢以為佢真係效忠嗰個信仰咩？佢信唔信我都唔佢其實有冇信嗰個信仰，我覺得都未必啊。即等同於你覺得傳銷入面嗰班人，你估佢真係信奉嗰個傳銷公司嗰個產品真係能醫百病咩？唔好傻啦！大部分人都係講緊集體大話，係用嗰個咁嘅口號，其實係口號嚟嘅，就去即係將自己嘅行為合理化。咁同埋嗰啲係直情中間揾錢㗎嘛，大家夾計做咩啫？唔通我要講埋穿話係喂大家夾計揾食嘅啫，大家講大話。咁當然啦，有啲人白到真係連呢句都講埋，我都聽過。係啊，傳銷啊，喂一齊入嚟夾計啊，係咯，我呃你啫，你再呃人㗎嘛，咁真係有人咁講。係啊，咁咪爭在啲靈異節目未咁講啫，爭在啲師傅未咁講，其實都差唔多㗎啦。其实都差唔多，咁 anyway 啦，咁你喺中国人嘅社会系咁嘅，冇办法。咁点解佢唔揭示呢一样嘢咧？会唔会呢个系更加系一个真相？吓，即系其实你发觉传销又系咁，教会都系咁嘅啫，学校都系咁嘅啫，拍戏都系咁嘅啫。其实个个都喺上面希望攞到自己想要嘅一啲嘢啫嘛。其实嗰口号其实先系最冇人 care 嘅。即系你揸住嗰本度都系圣经啊，定红宝仔啊？冇分别嘅，其实嗰系咩会，亦都冇分别，里面都系充满权力斗争，就系、是、咁简单。咁你到底里面你系成为权力斗争嘅牺牲品啦、啊，定系你成为权力斗争嘅，即系嗰个嘅最后胜利者咧？咁你每日都系过紧攻心计嘅生活啦、啊。其实大家吓，咁其实都唔使睇攻心计嘅，大家都做紧其实。咁啊，咁你话呢套戏咁实在，佢有冇揭示到呢啲嘢？冇啦，系咪？ 冇啦，系啦，冇啦。 佢只不过讲班年轻人就系好热血啫，只不过吓，佢都唔够胆话佢哋系死蠢，佢敢唔敢咁话？ 绝对冇，绝对冇，绝对冇。 吓，唔敢啊嘛，即系一系咧，佢就认啲一巴冚落去，呢班人全部都死蠢，佢够唔够胆咁讲？佢又唔够胆啊？系嘛？咁可能拍嗰个人自己都唔好脑啫，会唔会？ 嗱，拍嗰個人一定本身唔係六七暴動嗰班英雄啦，我叫英雄先啦，因為而家人哋攞大紫荊噶嘛，梗係英雄啦，係咪？ 咁 唔係啦，係咪？ 唔係。 咁到底拍嗰個人係咩年紀啊？即定係佢係呢個佔中嗰個年紀，定係佢又唔係嘅？ 佢係大學教書噶嘛，教成大創意媒體嘅，佢之前即係趙崇基啊。佢之前都有拍過其他戲， 係。咁佢個年紀到底喺佔中嘅時間，係咪佢已經唔係呢個年輕人咧？ 哦，咁一定。 哦，當然唔係啦，當然唔係佢。 嗱，咁佢既然佢呢兩個群體都唔屬於呢兩個團體嘅，咁其實佢係用咗咩立場去講呢件事？其實佢真係用咗個第三者嘅立場啦，即係意思係咪？咁所以佢就好似好客觀咁啦，係啦係啦。咁嗱，我唔係話佢錯，我唔係話佢錯。因我哋都唔係呢兩個群眾啊嘛，群族啊嘛。咁但問題就係你拍套戲出嚟俾係即係 mainly 係嗰個佔中嗰個群族嘅人睇啊嘛。咁呢套戲點 piece 到佢哋咧？我真係冇咁問啫。我唔係話佢個論點係錯，係意思你拍套戲出嚟你要有市場噶嘛。咁你個市場到底係做邊班人先？ 係啦。即係一套戲嚟講，咁佢咪就係可能兩邊都唔討好咁嘅時候。係 啊，係啊，嗱咁講拍戲咧，唔一定係要拍出我心裏邊嗰句説話嘅喎。我可以就咗市場噶嘛，我好似呢套戲我就係拍俾黃絲睇，我咪有咁支持佔中，咪有咁支持佔中咯。我有咁十年就拍咁十年咯，冇問題啊。我商業電影嚟噶嘛，大佬係咪先？係啱唔啱先？即我拍小熊维尼，唔通拍到佢唔靓仔咩？ 系 、啊、即大家明明小熊维尼系边个先吓？识唔识先吓？咁我梗系讲到小熊维尼好靓仔噶啦，系咪？你诋毁佢嘅，咁你系咪诋俾人洗游艇咧？冇理由噶嘛。咁你话，但系咪我心里边，我唔系一定，我心里边认为系咁啊。我拍戏啫，大佬吓。咁、我拍鬼戏咪代表我真系信呢个世界有鬼，唔代表噶。可能我根本唔信有鬼噶。咁我只不过我个呢个 project 系讲鬼嘅，咁我梗系要咁恐怖拍到咁恐怖啦，唔代表系我自己嘅宗教或者我嘅信仰立场嚟噶，唔一定噶。咁其实你政治都一样啫，冇话系要表达嗰个导演或者编剧自己真正嘅信仰或者真正嘅政治立场噶。咁你但系呢套戏其实佢想做一个乜嘢嘅市场咧？我反而系问紧呢一样嘢。 我想他尝试是拍自己的信念，而不是顾及的市 场。你觉得他是 ?OK。即是你觉得他这个真是他自己的想法来 ?OK。那如果是这样，这套就不是一套商业片，这套是一套纯粹表达他自己的一套戏。那的确是两边不讨好，就这个肯定的，肯定。是。OK。那如果大家是支持这个有人应该独立思想的人，可能反而会想看看这套戏会吗？ 会， 其实你硬去支持蓝，硬去支持蓝又好，绿又好，其实你都系冇自己思想噶嘛。讲真嗰句， 系冇错。 系啊，咁会唔会系呢套戏系适合一啲有自己独立思想嘅观众咧？你应该咁讲，即系你睇完，可能你都未必认同佢，但系咧，可能你又有第四个谂法嘅，亦都你可能有人有第五个谂法嘅。喂，其实咁啊 good 噶。即系呢个世界颜色肯定唔系得黄同蓝咯 ，OK， 吓，大家攞个色板出嚟睇下。阿芬芬应该好清楚啊，平时我哋用咩色板嘅咧 ？Pantone Color 到底有几多张卡嘅？ 数唔到咁多张，仲系 其实有 每一年不 吓不断有新噶嘛，因为仲有啲新嘅颜色发明出嚟嘅，系咯，冇错。咁事实上颜色。只要如果大家熟印刷或者設計你就知道 Pantone Color 其實是什麼來的，是一個色板來的，這個等下分分介紹一句本句。 Pantone 就是一個剛才你所說的色板，就是一個專用的顏色啦， 專色、 是啦，專色來的，那就是貨印刷用的，那就 因為真的很複雜， 大家拿一個共色。那譬如因為你譬如做了一個 artwork 一個 design 出來、那我這個紅色，咁可能你個 mon 睇咧會深色啲，我呢個 mon 睇咧就會淺色、 啊啊， 大家就容易產生誤會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攞個 Pantone color， 譬如紅色150C 咁樣就，哦，大家各自攞個色板出嚟咧，就肯定大家嗰個色係啱啦，就係咁啦。咁即係可以好肯定大家講係同一樣嘢、 啊。即係你去印出嚟嗰陣，你印出嚟嗰陣， 可以好肯定 印嗰樣嘢咧就係你要求嗰個顏色，但係唔係話你四色撞出嚟咧，可能有時個紅大咗，個黃少咗，咁你又可能會深紅色；個黃大咗，個紅少咗，你可能變咗橙色。但係你 Pantone 咧，基本上啊 ，suppose 係唔會錯嘅。 即當你印刷嘅時候啊， 係啦係啦，或者大家講緊討論同一個顏色嗰陣時咧，係唔會有誤會出現嘅，咁啊會比較好啲，係啦。就 是、 簡單嚟講就係咁啦。 係啊，呢、這個好簡單就係咁樣解釋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啲所謂 Pantone Color 咧係啦，你都話每年都仲加緊。咁如果即係你其實而家美術用品公司仲有㗎係咪？因為而家用咗電腦，我都唔知仲有冇呢樣嘢。 我唔得電腦取代唔到，因為 取代唔到嘛。你始終都要印出嚟，因為始終有實體。 除非以後冇 Mon 佢就唔係用呢個數字啊，佢用呢、這個四色㗎嘛，四色就嗰、那個嗰、那個。 啊，系啦，咁啊，另外一個範疇啦， 系啦，系啦， 系啦， 咁即係話咧 ，Pantone Color 咧就係、是、有唔同嘅顏色嘅，咁淨係紅色都已經唔知有幾多隻啦，嚇淨係 數唔到咁多隻， 咁即係話咧，就算係藍色同黃色啊，都唔係得，係唔係藍色得一隻藍色嘅， 都有， 即係大家留意一下咧，冇錯，留意一下高達個心口啊，其實簡單講，高達嘅心口一定係藍色係咪？咁但係其實高達嘅心口係有唔同嘅藍色嘅喎。咁包括呢個 RS 十八咧，其實佢都有好多隻唔同嘅藍色嘅。咁你以為高達個心口係深藍色嘅咩？錯啦，原來以前你睇翻最舊電視，佢係天藍色嘅。咁其實喺模型上咧，佢哋都轉過好多次唔同嘅藍色嘅。咁你又留意一下喎，咁個高達個黃色咧，即係條頸啊同個排口，你話黃色咪黃色？又唔係嘅，有時你見到咧嗰個黃色有時好橙色嘅，你會睇例如卡多奇版啦，係比較偏橙色嘅。咁但係咧，佢有啲例如又變翻嗰個以前嗰個元祖好黃嘅，黃得好緊要嘅，檸檬咁嘅，甚至乎黃到。咁、其實咧都唔係咁簡單，其實就係黃同藍啊，都唔知有幾多隻啦已經嚇。係啊，係啊，咁係咪黃同藍係咪真係咁簡單？黃就黃，藍就藍咧嚇嚇。咁亦都藍都有湖水藍嘅喎，即係湖水藍咁。咁湖水藍就綠綠地咁，又點算咧？咁又如何咧？咁即係個政治光譜啊，其實一樣係咁嘅啫，即係唔係話你係就算你係某一個顏色，但我都有權，我係唔係飄華嘅。咁但係其實，佢呢啲就最鍾意就係揸住呢樣嘢就去整你啊嘛。其實講到尾，唔係你係咩色，你就算你係同一隻色，你入面同佢有政治嘅即係嘅利益衝突，佢一樣可以整你嘅。大家都係藍就點啫？大家都係黃就點啫？互相你估就唔會整大家咩？即其實政治佢就是黑暗噶嘛，咁你呢樣嘢其實紅黃定藍啊，只不過係支旗嚟嘅啫，係嘛？即係支旗啊，係啊，唔知諗明唔明啊？嚇旗啊，嚇出師有名啊嘛，你有支旗啊嘛，咁嗰支旗嘅顏色嚟嘅啫，咁但係其實後邊帶氣啊，有時都係過當，有時都係變色，係嘛？算數啦，即其實大家如果好執著喺呢樣嘢上面，一係你就好蠢，一係你就好叻。你好叻就你好识玩呢样嘢，你就利用呢样嘢攻击你嘅对手。因为你就好蠢，你真系相信呢样嘢真系咁。咁啊，我唔知道睇戏嗰人系乜嘢啊，但系我就觉得睇电影嘅时候咧，即系你首先你要睇下到底人哋想讲咩先啦。咁人哋想讲乜，唔一定要同你嘅政治理解或者要一样嘅。即系我睇《屍殺列車》嗰阵咧，我好 enjoy 套戏嘅，因为其实真系拍得好紧张刺激。但其实我一路都唔 buy 佢里边嘅理念噶。即係佢嗰個左交都好緊要嗰個理念啊，嚇，呢個我哋幾乎都有共識啦，呢一件事係咪？即係其實佢好左交啊嘛，即係就係一定要救曬，佢話要救曬所有人，但係其實害死曬成隻人噶嘛。咁呢件事我成覺得真係廢到爆啦嚇。咁嗰個唔俾佢哋過嚟嗰個人，佢就打成一個惡魔一樣啦。咁但係其實嗰個人只係捍衞緊另一個車廂嘅人啫。佢就將佢講到好似係衰人咁啊。咁其實我唔 buy 嘅呢樣嘢，咁但係唔影響我 enjoy 到戲。好精彩刺激啊嘛！咁睇戲嗰陣唔係一定我要認同佢裏面嘅政治理念嘅，或者套戲嘅政治理念嘅嚇。咁、你拍到 Star Wars， 你都有權嗱，其實暫時都冇，但係點解唔可以拍一套係以帝國軍嘅角度嘅一集咧？下一次拍 Stormtrooper 咁得唔得？佢係主角得唔得？嚇，即係佢哋真係覺得阿黑帝係搣著加利斯 Greg 就係驚嘅，咁又得唔得先？咁亦即係高達就反而有做過啦，佢哋就用召軍嘅角度去講㗎嘛。佢哋認為聯邦軍係腐敗同官僚㗎嘛。咁有咩問題？咁係喎，係呢個事實嚟㗎喎。咁其實佢兩邊都可能有佢唔同嘅理念啦，即係唔係非黑即白或者係即係咁樣㗎嘛。咁你話黑帝本身可能佢唔係個立心唔係好， 咁但係其實係咪帝國軍每一個人都係衰人嚟嘅咧？係咪考親入去做白兵或者做帝國機師人都係壞人嚟？咁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即係呢一班人係咪冇阿媽生？你隨便就一個激光就招咁就射死佢咧？咁其實連聽蘇奴都做過白兵咁，即係做過帝國機師咁。咁即係其實你而家新嘅嗰個白兵，即係阿黑仔都係曾經做過白兵。咁其實係咪一定要白兵係要改邪歸正咧？佢裏面講到係咪加入反抗軍先係好人咧？咁白兵嗰邊難道佢哋一定係邪惡？咁其實冇啊 ，Star Wars 似乎都係咁喎。咁但係你睇高達一早就破咗呢一樣嘢，即係智護軍嗰邊其實有英雄，智護軍嗰邊嘅人嘅理念亦都唔一定係錯嘅。聯邦軍裏面都大把奸鬼，咁反而高達就打破到呢樣嘢，即係你泰坦斯咪聯邦軍即係最鬼衰嗰啲人即係形成㗎嘛，咁去到二 set 嘅即係個敵人咪泰坦斯，即當然佢亦都有撈咗第啲照顧嘅魚黨咁樣，咁但係即係其實個黑同白唔係你個陣營，係你其實係咩人，即係個陣營本身唔係一個正邪嘅，咁你王就覺得男係邪㗎啦，係咪？咁男就梗係覺得王係邪㗎。咁你呢一個咁嘅永遠係敵對嘅呢個諗法，其實即係我哋可以跳出嚟睇清楚，其實唔係咁樣㗎喇。即係各走極端嘅呢個說法係，咁都唔係啱啦。即係極端一定係錯㗎。唔使講㗎喎，你極端一定係錯㗎喎。即係任何一個主義行到極端都係錯㗎嘛。係囉。即係你嘅天堂變成咗人哋嘅地獄㗎嘛，其實就係講緊。咁 anyway 啦，咁呢套戏即係点咧？即係值唔值得睇啊？其实值得嘅。 值得啦，当然值得啦。但係就要抛开你，即係好似你所讲，要抛开既有嘅认知或者既有嘅立场入去睇，会好啲咯。 嗯， 系啦， 系啊， 即係唔会谂。 即係你有独立思考嘅人， 系 有独立思考嘅观众， 即係唔会谂住你想睇到你想睇嘅嘢而。即係用心去睇下究竟個電影本身想表達啲乜嘢。 即係我哋話啲高級嘅法國餐廳嘛，就是你入去嗰陣唔知道個廚師煮咩俾你食㗎嘛。 係。 唔係你叫菜或者唔係你 expect 食乜嘢嘛，係佢睇今日整啲咩好嘢俾你㗎嘛。咁但係當然啦，呢啲係高級嘅食肆啦。一般觀眾去開大家樂嗰啲就唔好明㗎。係。係。OK， 好，咁呢套好仲有。咁呢度唔科幻嘅，即係其實個所謂未來都只不過係咁講嘅啫，就唔知點解變咗係2019，就唔知點解，就唔係好，其實唔係好關科幻事嘅。係， okay. 好，即係其實佢 set 嗰個年 set 嗰個時間係2018，其實冇乜唔同嘅，係咪？ 係啊係啊，冇乜唔同。 係啦，咁我都唔係好明點解要咁 set 啦，係咯，咁你 set 2020都得㗎，其實有咩分別咯？ 希 望他又不是說2019即是世界末日了，那由那裡再看轉頭又不是啊，是啊，那2019都跟現在一樣的，那為什麼他要說2019呢？那不知道是不是他這套戲是預了2019才上到畫的，其實那結果提早了，所以他就這樣。 他那時候有人問導演為什麼2019的，那他說原來本身就是想是2016還是2017，咁因為即套戲搞到而家先上，咁就變咗2019。 即係 佢都係 都唔明啊！咁點解要2019咧？嚇！咁都唔知點解？點解2019咧？即係咩關係咧？呢個年份有咩特別意思嘅？冇嘅，其實冇嘅。 都應該冇乜特別意思， 係。冇乜特別意思，即係總之就唔好勾低咗就算啦，係咪？即係唔好係上畫時間。即係以前咁就費事啦，係咪？咁佢所以不如整後啲啦，即係有啲咩阻滯，隨時都真係2019先上到咁啦，係可能係咁嘅啫。 係冇錯。 可能係咁嘅啫，即係俾人個感覺係總之係現代咁啦，係即係而家嚟嘅一刻嚟嘅咁啦。OK， 明白，即係冇特別寓意嘅。OK， 好啦，咁快啲啊，講第二套啦，仲有咩？仲有啲咩值得介紹嘅電影？ 冇啦都。 都冇㗎啦。咁其他唔係仲有好多套嘅咩？上咗有成十套新片，其他唔得嘅。 未睇嘛。 Oscar 未睇其他，明白。 是 明白。好，或者有冇啲係你會期望嘅戲啊？講兩句啊。即係我意思就係今個禮拜上咗，而你有少少覺得值得入場一睇嘅，咁有邊幾套就得㗎啦，睇一睇。 如果係我都係講翻另外嗰套香港電影嚟嘅，都係即係某 日 某 月嘅啫。哦，某日某 月。哦，點解咧？嗰套有乜嘢值得即係去睇嘅點咧？ 係即係香港近年又係即係比較少有嘅純愛電影咯。 係。 哦。 係啦，即係通常呢啲係日本先多噶嘛，但係而家係香港 校園純愛。 係啦，青春校園純愛，即係同埋係即係不涉及。即係社會議題不涉及政治嘅一套戲，即係其實今時今日嚟講係比較少。咁佢 即係又冇話攞翻學又借語啲嘢嗰啲係嘛？ 係啦，但係即係佢純粹係玩嗰種懷舊嘅情懷，即係佢玩1992年九十年代嗰種，即係可能即係冇 WhatsApp 冇智能電話冇電腦嘅時候，佢哋即係究竟啲人係點樣相處嘅咧？即係嗰種嘢咯。 即系呢个咩再见？ 系即系女主角就系、是、即系汤儿，男主角就系、是、原岛大地系 啦。嗯，呢出 OK， 明白。即 系 睇啲名字都以为系日本戏系嘛？ 系噶系噶。 嗯。 跟住呢套戏就系、是、个导演刘伟。 即系女主角应该揾盘菜形子咁咪以为日本戏啦。原岛大地同盘菜形子啊，咁就攞去日本播啦啦。咦？点解佢哋？点解佢哋讲广东话嘅咁啊？ 系，咁冇嘅。你原岛大地香港人都有一定嘅知名度嘅，即系之前。 我唔系，佢两个都识讲日文嘅，可以全套戏用日文演出都得嘅，我觉得系咯。直情扮埋日剧，扮埋日本戏咯，系咯。 系，咁都咁啊，几特别。即系两个 系咪？ 系咯。 一套香港 戏就讲日文， 唔系去埋日本拍， 去埋日本拍 系啦。喂，唔系啊，之前咪试过拍过套唔知鬼戏定咩戏，咪定凶杀，佢都扮晒嗰啲日本鬼戏噶，去埋日本拍噶，有噶都有啊。 但唔系讲日文 啦。唔系佢咁啊有讲日文噶，咁佢里边啲日本人咪讲日文咯。 哦， 系。 但其實嗰套係 100% 喺度港產片，咁啊，但係唔緊要啦，是但啦，係冇乜所謂嘅，係咯。唔係你睇一百無成日都有㗎啦，成日都有無端端講日文，又無端講啲鹹淡，其實係廣東話嘅韓文都成日發生嘅，係咯。係。有試過好似印度話都試過嘅，都有嘅，都得嘅，係啊。咁啊，我覺得香港又唔對港產片唔可以講其他外語啊，係嘛？即係香港都好多話，即係印度或者印巴人啦、啊，咁其實香港都可以拍翻套多尼活風嘅嘢㗎，係咯，即係你大可以揾阿好姨咁喺度，買好姨係咯，係咯，佢個額頭本身都有一粒嘢啦，係咪咁啊喺度跳咁咪得咯，係啦，冇錯，第七粒無限寶石係咪又係咯，係咯，Infinity Dance 咁咯，係嗰套叫做係咯，嗯。真系乜仇都报晒啊！复仇者，者系阿群者个者啊，复仇者咁啊，唉，成班阿者喺度，即系讲呢个旺角大妈俾人啊赶尽杀绝杀街嘅故事系嘛？喂，呢个电影有冇人拍过啊？即系从大妈嘅角度咧，讲佢哋嘅辛酸系嘛？其实全香港人都误解咗佢哋啦吓，即系佢哋嗰种。即系跳大媽舞嘅熱誠係嘛？幾有熱誠啊，係咪？即係佢哋都付出好多汗水同努力嘅喎，你有冇諗過？係咯，咁可能嗰張 poster 就有個大媽咧，即係拱橋咁就喺張凳度，跟住撒啲子彈落嚟啊！你明唔明？ 慢慢掟， 即係死侍嗰張啊！係係啦係啦，唔係嗰張都係扮 fast dance 嘅啫嘛，咁啊大媽舞咪拍翻套咯。係，我都覺得呢個題材都有冇人夠膽拍？係咯。我可能当笑片拍 OK 嘅，系咯，成班嗰啲即系嗰啲，即系嗰啲搞笑嗰啲女艺人啊，咁咪做啊，卢觅雪啊嗰班咧，系咯，系咯， 系 黄婉芝啊，咁咪做大妈嘛，咁系咯，系啊，点解唔拍咧？下次我俾埋条桥啊，吴君如啊，下次吓金鸡冇嘢做啊，下次做大妈 OK， 嗯， 系， 唔系我讲真噶，可能真系掂啊呢、這个，系咯，系咯。咁旺角殺街亦都係一個最新嘅話題啦，係咪？即係搞到街頭，而家我哋都冇曬，即係可以，即係其實真真正正想做表演嘅人都冇空間啦，係咯。咁我呢個點樣唔係一個社會議題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社會議題嚟嘅，係咯。咁其實一般嘅市民亦其實點樣睇呢一班街頭表演者咪乞衣啊？乜你以為佢哋收住外國人咁去 即係真係會覺得你係喺街頭表演係一件好好嘅事咩？好多人都係當你以前啲人咧，咪喺街邊度拉二胡啊、吹口琴啊嗰啲啊，盲眼嗰啲啊，係咯。佢當你係呢啲嘅啫，其實係啊，你唔好以為佢真係當你咩藝術家，唔係。咁我呢個都係一個好好探討嘅話題啊，其實點解唔講咧？嗱咁啊嚟緊啦，呢個咩再見 UFO 係啦，唔知大家有冇期望啊？係咯。 你講下少少。 開鏡。吓开镜又唔知佢有冇拜巨灵神啦、啊，系咪？即系应该拜神拜巨灵神啦、啊，拍 UFO 系咪 ？UFO robot 啊嘛，巨灵神系吓巨灵神唔系中国神话一个系呢个万能侠嗰个第三作啊吓巨灵神啦、啊、吓 ，OK 吓咁嗰套就话讲呢个华富村啊嘛，咁就唔好奇怪咧，咁明明喂咁呢个应该系 X file 嚟嘅喎呢个古仔系咪？咁但系佢一样咧系用一个。用兩個年代咧，即係又係好似點解無端端講嘅，好似頭先嗰套戲咁啊，就係話佢又係講兩個年代嘅，就係佢哋細個啦，咁同埋而家佢哋大過咗嘅嗰個，即係嗰個故事啊。咁就唔知點解中間就用呢個 UFO 嚟去做一個嘅，即係嘅串連啊。咁我唔係好相信咧，佢係好認真咁去探討呢個 UFO 事件嘅，我覺得係唔會嘅。呢、這個就係我覺得係又係。就是由主題你個戲名叫做《再見 UFO》，肯定是主題啦。Suppose 其實又是變成半碟的一個例子嚟嘅。 嗯， 其實都是講兩個年代嘅，即兩年係都是佢哋嚟嘅，即意思佢哋細個同而家大個之後嘅、哦，即係嘅分別咁咯。又係講呢啲啦，又係講呢啲。即其實佢一樣要用嗰個人嘅成長故事咧，佢先至出到街啊。如果佢呢度開宗明義係講科幻、講 UFO 或者講呢啲。唔得啊！佢惊冇即系唔够啊个市场 系 嗯，同埋我唔知点解佢哋觉得唔总之 sell 唔到俾老细啦，就点会咧？唔系讲 UFO 同外星人啊，更加系一个即系应该吸更加吸引啲咩？ 系咯，你见依家夏朝星都喺澳门搞一个嗰啲 UFO 嘅，唔知系 talk 定系 show 定系咩啦吓，我唔清楚啊。总之我依家见到连地铁广告都有卖吓。 唔係，咁你搞個講座嗰啲，佢自己有班 fans 去睇啦。即意思你拍到電影有冇咧？即意思真係拍到講香港 UFO 檔案嘅電影。咁電影啫，我唔係講話真係 documentary 啊，即係我講係或者你拍藝 documentary 都得嘅。咁你咪講下神地真係追呢啲嘢嘅。咁唔係，我覺得好有趣喎、啊。點解會變咗一個成長故事嘅咧？咁我真係覺得好奇怪嘅真係。 你大迷信都夠膽嚇繼續拍，咁呢啲點解？ 唔係即係咁，其實咪仲渣過十二傳說，即係嚟緊無線嗰度。 OK， 係啊， 即係嗰樣嘢，其實佢係坐歪嘅啫。坐歪其實 UFO 唔重要嘅，其實都係講佢哋後生，佢哋細個。咁可能佢揾阿 sa 咩黃又南都係揾翻呢啲。其實係咪因為佢哋再翻件校服都仲可以扮翻學生妹係嘛？想。 咁 應該都係咁啊，應該都係啊嘛，係咯係咯係咯，咁我唔知啦。Anyway， 咁即係又係呢個初技嗰啲咁嘅嘢啦，即係意思係嘛？ 咁就 唔係即係嗰啲乜嘢意思？即係佢由學生妹演到佢係中女啊，意思係即係嗰個路線係咁啊。咁但係今次就講佢哋成長嘅故事啫嘛。咁其實所謂 UFO 都係借題發揮啫， 係 嘛？ 其實咪即係又係那一天我們會飛咯，其實又係另一套。 但係嗰套我又覺得 OK 㗎，嗰套佢冇話佢唔係 sell 呢一 科啊。 其實都係呢一個嚟嘅啫，即係個名其實係另一個名，其實講嘅都係另一樣。 但係我們會飛佢冇 sell 第二樣嘢啊嘛，佢的確係講佢哋係一個飛行學會啊，咁佢啱㗎個主題。 啱、啊、啱，但係佢呢個 UFO 其實都係同一個故事嚟啫嘛，整 到。係啊，冇錯係同一個故事咯，但係佢最弊就係用咗 UFO 級上去嚟 sell 你啊嘛。係啊。咁我咪覺得咁樣咪嘥咗個主題咯。其實呢個主題，喂，香港嘅 UFO 係一個好好嘅題材嚟㗎。其實你認真去拍空個 UFO 呢樣嘢，嗱當然你唔好揾曬一眾嗰啲真係嗰啲人嚟演下，嚇唔該嚇。即係我意思揾嗰啲真係去查呢啲嗰啲人啊。OK， 嗰啲人唔得嘅。OK， 嚇，即係意思演出唔得啊。我意思，即係我哋唔係要拍 documentary 啊嘛。你呢個係電影嚟㗎嘛。咁你咪講。即係一班人去追尋呢啲嘢嘅人嘅故事囉。咁呢班人其實可能你咪講下佢哋，其實佢平時都各有自己嘅生活嘅。咁你講下唔得嘅咩？咁香港真係事實上好大班呢啲有好多係明星，好多係藝人係咩？咁中間，咦？喂，原來呢班人有共同經歷就係都以前即係踎華富村嗰陣咧，其實佢哋都見過呢啲 UFO 嘅， 咁點解唔可以咁講啫？大家可以自己睇翻啦，呢啲檔案係連香港電台都有拍過啦。但最奇怪，佢哋講出嚟嗰 UFO 完全唔同㗎，佢哋形容出嚟嚇、啊，即到底華富村見過 UFO 係一件單一嘅事件啦，定華富村每晚都有 UFO 嘅咧？即好似呢、這個即呢個咩話？嗰晚晚都喺度射激光嗰個叫咩啊？ 幻彩榮香江。 是幻彩榮香江的呢，即是晚晚晚晚華富村都會發生幻彩榮香江的呢，即是就是 UFO 出現了。即是他們講很不同的，有些是朝頭早見到，即是夜晚見到，有些個 UFO 是圓形，有些 UFO 是六角形，有些蛤、啊、那他到底出現過多少次啊，華富村 UFO？ 那講就是一次的，但是他們講出來的版本呢就是個個不同的。 有時間上的不同啦，亦都有這個位置上的不同啦。 位置都是華富村的、啊、但時間就真的可以差很遠啦，有人夜晚有時朝早有人就挨晚有不同的。咁到底華富村出現過幾多次 UFO 的呢其實。咁同埋其實你話有好多人見到，但如果你以華富村的居民咁多人啦，就屋村嚟啦，到講多次啊。其实是不算多人见到的喎。 是。 嗱，即是很简单，如果你话有一日铜锣湾出现 UFO， 你觉得应该是几人目击？ 咁应该数以万啦、啊、至少。 咁如果一个屋村有隻巨大 UFO 飞过啊，佢嚟讲啊，就望、是、上天，佢可以遮住成个华富村嘅。嘅內佢嗱，同埋好奇怪喎，永遠得內圍嘅人見到嘅啫，冇人喺街我未見到嘅。即係話咧，佢哋喺內圍裏邊望上去咧，即係好似個天井咁望上去，佢見到隻嘢啊，成冚住佢哋咁樣飛過，大到咁嘅，即係最少係超時空要塞或以上噶啦，或者天殺嗰啲噶啦。咁點解咧？咁街唔通如果你喺裏邊見到咁，街外面啲人咪仲誇張見到嘢嘅？咁點解唯獨係內圍嘅人見到呢？ 喺對面海望過嚟都望到啦，應該。 你咪自己想像你嘅超時空要塞喺度飛緊，你有幾人望到咯？因為你大到咁噶嘛。咁仲有就係、是、到底有幾多人見到呢？其實見到個人係寥寥可數嘅啫。點解會咁嘅呢？嗱，佢哋嘅所謂好多啊，其實係好少嘅。嗱，因為你以呢個 scale 嚟講係好少啊嘛。 即是以百分比来讲。 是啊，冇可能的。咁你又话俾我听，咁可能唔係个个都啱有望上去咁样。咁吓。咪咁你讲埋佢啦。咁但係其实实质系点当然系一个谜啦。咁我哋都觉得好有趣嘅话好想要一科呢件事。咁但係就有冇会唔会佢系不如拍到戏真系去探讨呢一样嘢啦。係囉。咁我哋都有试过帮佢解释㗎。我话嗰隻嘢可能其实佢系个有个隐身系统㗎嘛。其實咧 UFO 唔一定係你可以眼見到嘅，就算佢喺度飛過，咁個隱身系統係咪即係好似條裙咁咧露底啊？即係你喺其他角度係見唔到嘅，但係你喺個正下方就會見到啦。嗱，我幫佢兜埋啊，我幫佢兜埋 ，OK？ 咁所以佢嗰個角度咧，其實佢有死角嘅，即係佢唔係360嚇度無死角嘅。原來個死角就喺正下方，咁如果你側望都見唔到嘅，但係你原來咧喺正下邊咁樣裝上去咧，咁就見到條底褲啦，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個光學迷彩啊，係有死角啊。係。我俾呢個解釋你啊，好嘛？你有冇人諗過啊？你有冇人諗到呢個解釋啊？冇啊嘛。我幫你作埋啦 ，OK？ 我幫你作埋啦，咁呢個都可以係一個解釋嚟嘅。咁同埋其實嗰陣係咪 UFO 呢？你見到有啲好似機械咁嘅嘢喺你個頭頂度移動啫，其實係咪 UFO 呢？可唔可能係第二啲嘢呢？可唔可能其實我又俾大家解釋你啊，其實個世界係假嘅呢？你根本由頭到尾住嘅香港其實係貪船嚟嘅，你係住緊喺呢個無限地帶23啊。你嗰下呢唔知點解你上面嗰個天嗰個即係嗰個 hologram 壞咗啊，你咪見到機器囉，得唔得？即係其實我呢啲啊，求其啊，隨便係啲舊嘅科幻故事，我都係掹幾個解釋俾你啦、啊啊、你睇得有幾多啊？大家 咁其實唔難嘅，如果從故事嘅角度去你想將呢件事拍成一個好似 X-Files 咁嘅嘢，其實係好易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佢哋永遠都唔係咁嘅咯，即係永遠咧拍呢啲咩無面超人啊，咁結果變成點咧？結果就變成變身啊，即係阿九把刀嗰啲，佢就會變咗係咧。其實佢細細個咧就好中意無面超人嘅，咁大個咧就好想做無面超人嘅皮套演員。都系咁嘅啫。 即系总之，次次嗰样佢好似想讲嘅嘢咧，都系坐歪咗嘅。即系其实佢系都系 坐歪咗啦，同埋肩胛嗰样嘢都系其实系冇嘅。 系咯。 即系其实你见到佢拍个画图俾你睇，哇变晒身，其实点咧？因为佢系戏中戏嚟嘅。 佢系拍戏啫嘛，佢又唔系真系变。 神奇大帝主宰太空，上次睇过啦。即系上次嗰度叫乜鬼嘢话？嗰度整埋只宇宙大帝只歌嗰度啊，嗰、那个叫咩？乜去霸乜鬼嘢？乜鬼嘢话？ 吓你系啊，尊奴系嘛？系咪尊奴嗰套？ 系啊系啊，有尊奴做嘅，系有阿 Stephy 做嗰套叫乜鬼？去扮乜鬼乜鬼嘢啊？ 咩机械人？ 即系扮咗成对咩兵团话？ 咩机械人咧？好似系嘛？ 唔记得啦，总之嗰套实质咪一套黑社会仇杀片嚟嘅啫嘛。 吓 系。 系，咁佢跟住咪包装到好似科幻片咁，其实都系一套黑社会片嚟嘅，咁冇办法嘅，因为你个底子，香港好多拍戏啲人就系佢就系佢都系拍开警匪啊、黑社会啊或者功夫啊咁，咁佢咪强行将嗰啲 title 拉落去佢个戏名嗰度，咁引你入场嘅入到去，咪又系嗰啲嘢。即其實咪又係阿黃秋生講啫嘛，即咩嘢啫？咪即早餐，即常餐，常餐咪即午餐，午餐咪即晚餐啫，係。其實都係差唔多，都係食嗰啲啊。咁你想點啫？你咪揼個名佢咯，係咪？即你唔鍾意叫一碗做火腿通，你可以改一個好漂亮嘅名嚟㗎，係咪？其實都係改一個名啫嘛，嗰碗咪火腿通咯。咁我就覺得好悲啊。其實喂。啊，其實開得呢個題材啊，即係點解唔認真去講約風咧？咁或者之前都玩過嗰、那個即係自殺森林啦。其實呢個好似係咪又係彭師兄弟啊嘛？咁嗰次嗰套我記得好似又鄭伊健又鄭又舒淇定邊位個做？啊、即係其實佢應該就係講嗰個日本嗰個富士山嗰個森林，但係佢當然佢錯名咗，佢唔係話到正啊，佢話佢係東南亞唔知邊度嘅。咁但係你唔好理佢啦。咁有時又唔係開到名話明講嗰度嘅。咁但問題其實佢係唔係講一個自殺森林呢？其實都唔係㗎囉，即係所有嘢都其實係開個題，開個題嘅啫。咁我覺得點解係咁嘅呢？即係其實開個題神秘節目係開個題，其實話講乜，其實都係主要，即係主要內容係講琴晚去邊度打邊爐啊。即係最正嗰個 UFO 物體係咩？就係個邊爐啊，最神秘嗰樣嘢係啦，食咗啲乜嘢呢？最神秘就係啦。咁樣點解係咁嘅呢？咁大家到底有冇認真咁去真係取到水去探討其實當年發生嘅 UFO 事件係第一就有冇其實有冇發生呀，甚至乎你唔可以盲信嗰班人講嘅嘢就係真嘅，因為佢哋互相口供係有好大嘅衝突呀。咁最少證明就係佢大家見到嘅都唔係同一隻 UFO， 咁你就要問啦，咁其實發生過幾多次 UFO 事件呢？即係話如果你有一百個人話見到，但係佢每一個人講嘅無論時間嗰樣嘢都唔同嘅，就咁難度其實係發生咗一百次唔同嘅 UFO 事件喺華富村，咁你就要問呢樣嘢啦。如果唔係，佢哋其實咧都係講同一件事，咁點解佢哋提出嚟嘅證供連時間同嘢都唔吻合嘅呢？到底係咩事？係咪集體幻覺、集體思覺失調定係集體大話呢？你記住我剛才講呢句，集體大話會唔會係因為有人講一個故仔，佢覺得呢個故仔響喎，即係好似呢、這個地鐵跳軌呀，即係有人跳軌搵唔到條絲，啱啱日本又俾人炒作緊一單咁嘅嘢呀，咁我唔知嗰單嘢有冇人再講落去，咁其實喂有人再碌返呢單嘢打碎話，其實我係認識得當事人，你證唔證實到佢真係認識得當事人先，人都可以聲稱㗎啦，係咪？即係唔通李小龍係我師兄弟，我周圍同人講咩，係咪？即係呢啲咋嘛，係咪？即係吳孟達吓講嗰啲嘢咋嘛。咁大佬啊，你任你作嘅啫，你話你係認識得當事人，你話同嗰單嘢有即係有間接或者直接嘅關係，咁你話咋喎，你證唔證實到？即係你同我講你證實到你認識得個死者同隻鬼喎，你大佬啊，你係啊，我其實我認識得阿燕赤霞同阿林彩臣嘅，係大佬，即係冇根據嘅。咁如果你可唔可以從呢個角度去探討 華富村事件咧？咁中間到底有冇呢件事發生咧？喂，其實好有趣喎、哦！咁咪會變咗呢、這個好似阿張國榮同阿林嘉欣嗰出咧，嗰出叫咩啊？即係咪算係張國榮最後一套戲啊？嗰套叫咩？即係講佢哋又見鬼。 異度空間。 異度空間，其實佢好似一個鬼戲，但係最尾話俾你聽係佢哋即係心裏有鬼啊嘛。其實冇鬼噶嘛。我點解唔從呢個角度去講香港 UFO 咧？咁而有咁多人出嚟聲稱，首先中間到底有幾多人係只係附和啊，穿作附和啊，即係好似我頭先話嗰啲所謂認識跳鬼當事人啊嗰啲，你點能夠證實佢係啫？佢話啫嘛。咁到底既然佢啲口供勁咁唔急嘅時候，你最少肯定中間係有人講大話，我唔知邊個講大話啫。你有其實全部人都講大話㗎，但肯定裏面唔係個人講真話就係一個肯定嘅。喂，咁你可以從呢個邏輯辨證訪問，甚至乎拍一套偽紀錄片，你就講阿 Sa 其實就去追查呢一樣嘢。喂，你唔覺得更加好睇？嗯，係咪？你鍾意加啲劇情囉，你係咪把阿 Sa 個細佬其實嗰時就俾人捉走咗？唔係，佢冇話佢走咗，即係佢唔失咗蹤。你咁作都得㗎，其實 X-Files 都係咁㗎嘛。咁其實佢一路都想搵返佢，其實佢到底只不過係俾人捉咗啊，定係其實俾 UFO 就捉走？你可以咁講㗎喎，咁成件事可能個真相做咩發現就係佢離家出走㗎嘛，得唔得？或者佢真係俾人老咗，係或者其實佢可能係唔知去玩，咁可能係俾水沖咗去搵返條屍都得㗎，即係你咪講㗎嘛。咁你做咩啫？你識唔識寫故仔啫？其實你將一啲角色嘅一啲成長寫落去呢係冇問題嘅，即係其實 Fox Mulder 同 Scully 喺 X-Files 裏面佢哋有成長嘅，咁大個人都有成長，咁大個人都有成長㗎。三十歲就好大啦咩？佢到六十歲難道佢個思想係冇變過咩？咁明顯係有啊。咁呢個過程其實可以講㗎。咁你咪講囉。但呢個人哋唔會作為主線㗎嘛。人哋唔會話 HR 講咩㗎。我 HR 呢係講兩個三十幾已經三十幾歐嘅男女嘅成長㗎嘛。咁又唔係啦， HR 係要查一啲神秘事件嘅一個，即係用呢個 FBI 嘅探員，佢哋開 X-Files 去查呢啲神秘事件嘅故事啊嘛。你點會話係 Fox Mulder 同 Scully 嘅成長故事啫？邊個想睇啊？邊個想睇？咁但係香港好奇怪地就係你唔好話俾人聽呢個故事係查藥科咯，佢就唔想睇啊。我希望佢係呃我哋啦，其實佢係去查藥科啊。我希望佢怕你不入場，你以為入去看成長故事，但其實他真的很認真地查 UFO， 我希望是這樣，我希望是一個反壓觀眾入場的一個做法，但我想的多數都不是，多數都是我們會飛那種，即那種 格局，我怕變成是這樣，是那你也知道阿 Sa 挺好戲的，是不是？是到底能不能夠 carry 到任何東西呢？就唔知啦，係啦係啦。咁但係我呢套戲我點都有啲期望嘅，即係始終你牽涉到呢個題材，咁即管即係又睇下佢哋點發揮呀。咁同埋到底咁佢必定要講佢哋見到 UFO 嘅呢一幕㗎。係。到底呢一幕係點樣重現嘅呢？我有啲期望㗎喎。咁當然佢可以拍到流嘅，即係好流意思，即係求其喺即係佢哋望上去呀，跟住有啲燈打落佢哋度咋。佢冇影到，其實佢見到嗰樣嘢啊！嚇，我驚係咁啊！即係其實有啲聖誕燈咧喺度閃下閃下咁咧，係咯。嗱，我唔知佢係點啊！即係但係呢套戲我點都有啲期望，但係我諗失望嘅機會比較高咯，嘅即係係賴嘢嘅機會比較高咯，係咯。咁除非你又 sell 咩阿 Sa 又極限演出嗰啲咁啦，即係上次初期啊，唔知啊，直彈演出可以好多嘢嘅，係啦係啦。今次露腳趾尾嘅可能係啦，好。好，咁啊，仲冇冇啦。好，咁啊，咁 Oscar 有冇戲可以同大家講？下個禮拜有冇戲你係會同大家講㗎？ 下個禮拜未知喎。 未知，好，唔緊要。咁下個禮拜睇下 Oscar 有睇到啲咩電影，再同大家再分享下。喂，我想問多句，咁 Han Solo 啊 Oscar 有冇睇返㗎？ 冇。 哦，都冇睇翻 ，OK， 好，即 系 完全冇兴趣嘅呢度，系咪？ 好， 系冇兴趣。 哦，唔系，即 系 如果你有睇翻，我问翻你，你睇完个感觉嘅冇啊？有嘅，再睇下唔知。好，系下个礼拜咩？ 下个礼拜咁就应该系做呢个侏罗纪嘅咯。 哦，即系侏罗纪公园。哦，咁呢套啊 ，Oscar 有冇兴趣？ 都有机会睇，但系唔肯定。 哦，明白。好。好，咁如果有睇就同大家讲呢个，咁同埋应该点都有其他嘅电影可以分享下嘅，好冇？ 好， 好，唔该晒 Oscar， 好，唔该晒。